早晨，朝早6:09的早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11月1号了，今年呢，即是2023年呢，其实都过得相当之快了。去到今日的时候呢，已经踏入最后两个月的倒数。希望大家如果今年有什么工作要完成的，仲争一步的，希望咬紧牙关继续呢，就是做好佢呀。咁今日呢就係11月1号农历嘅9月18。咁继续收听緊嘅係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咁朝头早嘅时间继续呢都有白卷豪小白喺晨光第一线同你哋见面。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在我们的生命上面，你会发觉原来有很多个阻滞。如果你用阻滞的时候，可能你的人都会慢慢的想法会变得就是负面。你可能用其他的字眼去到代替，会来得就是更加舒服，例如是挑战。又或者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时候你会发觉喂，很多的这一类型叫做挑战啦，或者有啲人叫做哇，好似好多埲墙俾你去到咧，阻住你不断向前咁样，咁可以点做呢？成功嘅人士佢哋都话俾你听，其实非常之简单，答案就系你可以超越佢，即系佢不二法门咧，其实亦都系冇咩嘅，你做好你自己，然后跨越一个又一个嘅挑战。再哲学啲咁样睇，点解会有挑战喺度呢？因为呢啲挑战系为咗俾你跨过而喺度，因为呢啲嘅挑战系为咗咧去到筛选一啲好嘅、质素高嘅，同埋一啲普通嘅。你会想被筛走出嚟，定还是系筛咗入去呢？所以平时做好自己嘅一啲嘅锻炼，做好自己嘅一啲嘅练习，咁你就可以面对住呢啲挑战嘅时候，你就会知道。佢系一个机会，俾你再爬得更加高，爬得更加成功。所以每逢一遇到挑战嘅时候，千祈唔好气馁，应该觉得开心，因为佢系一个俾你面对住自己初心同自己表白嘅时候。 天知道我对不对，年纪小，狂想多。会受罪，只知我太过懂妥协，也许才心虚，才委屈到落泪。明白宏愿像天堂，疲惫时候或迷失方向，沿路仍像旧事，终于所信未说谎。敢去做梦变疯狂，仍然镇定如初心，失望亦从不沮丧。无望是为谁争气，无论会令谁欢喜，惊天意背弃自己，从未信被理想抛弃，咬着牙关过当初的我，勉励我，天真会变大气，成就最动听真实传奇。有些梦想没可能，有些理想只博到悲悯，如像顽童若顽固得很，对便勇敢，不怕寂寞地追寻，遗憾令旁人担心，骄傲在无愧初心。无望是为谁争气，无论会令谁欢喜，惊天意背弃自己，从未信被就最动听真心。 新嘅作品揾嚟，佢系古巨基《初心》。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朝早的时间呢，而家是来到六点十六分。24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16%， 天气方面天晴，咁日间干燥，最高的气温都会大概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咧系较大噶。揭揭报纸的时间咧，今日见到为了提升香港的旅游竞争力啦，咁啊见到咧就系酒店业主联会啊，咁啊寻日嘅时间咧，今日话到有一个咧就叫做开放数据应用比赛2023，咁入边咧其实都唔系重点，重点咧佢哋咧就讲咗啊，喺嚟紧嘅时间啦，咁佢哋就提出一个叫做赏花经济，我觉得咧都几值得去到大家想即系谂一谂啊吓，赏花经济概念系点咧？即系我哋会去嗰啲咩日韩啊、青岛啊啲地方咧，就去赏花嘅。咁我哋赏花嘅时间，其实带动咗咧就系当地一啲嘅经济，无论系即系旅游业方面食啊、玩啊呢啲。嗱，香港嘅赏花经济一直以嚟都比较上系缺乏啊吓，即系你话我哋好难会揾到咗一大片花海咁。咁所以佢哋就提出一个赏花经济，咁啊希望政府今年咧喺个施政报告嗰度就有关咧。都有同大家提过嘅沙田城缓河以及就元朗名渠种花项目啦，咁啊点样利用一啲大数据、人工智能计算花期，喺唔同嘅季节开出不同嘅花，令到香港咧能够成为一年四季都可以赏花嘅城市，咁啊吸引更加多嘅旅客嚟到香港，刺激香港嘅经济。咁佢哋解释，透过利用开放嘅数据，包括啲乜嘢呢？例如系温度、湿度、风向、日照、土地嘅酸碱度啦、人流啦、车流啦、空气质素啦，咁可以计划出咧就系沙田城门河、元朗名渠或者咧就系尖沙咀海滨嘅一啲长廊啦，种植啲乜嘢嘅花，咁啊维持喺四季展现出唔同嘅花种噶。啊，并且咧就例如系我哋嘅市花杨紫荆啦、木棉花、杜鹃花、樱花等等。嗱，木棉花都系一绝嚟嘅。木棉花咧，其实香港都有唔少嘅地方咧，当木棉花开嘅时候会见到，哇，都好靓喎！凤凰木啦，嗱，虽然资料就冇提到，仲有咧就系黄花风铃木啊，每逢一啲开花季节嘅时间咧，譬如南昌公园咁样，咁都有好大片咧，就系黄花风铃木，即系黄色咁样，哇，好靓嘅花，好鲜艳嘅，咁亦都吸引咗好多本地嘅人咧，就喜欢去到赏花。咁但係就要好考大家嗰個嘅攝影技巧啦，因為就唔係話下下都影到一片花海，因為個數量就有限啦。咁而家啲提出嘅咧，就可唔可以即係有一大片一大片嘅花海咧？咁如果可以嘅話咧，真係可以帶動到無論係本地嘅經濟啦，吸引本地嘅市民咧就出外多啲影相打卡，然後就可以影相，再刺激埋經濟，甚至乎咧就可以帶動埋外國嘅旅客嚟到香港嘅時候，有更加多嘅誘因啦。好啦，至于樱花，原来除咗集中咗喺东涌啊，咁亦都可以扩展去到譬如沙田啦、尖沙咀、观塘、海滨、将军澳、西贡等等噶。咁佢哋亦都指出，嗱，设计上可以透过唔同嘅园景师嘅设计，即好似我哋花艺师安安咁样，可能就有好多嘅方法，令到啲花望起上嚟更加靓啦，可以提供更加多嘅打卡点。我自己咧就觉得吸引嘅。赏花咧，我自己都中意嘅。咁但系，譬如我自己比较身处近嘅大埔海滨公园咧，佢都已经系赏花一个非常之好嘅地方嚟噶啦。咁啊，但系都系要讲紧个影相角度要就同外国嘅一啲花海比嚟比嘅话咧，都仲系较为少嘅品种，同埋咧呢一个数量嘅，睇下会唔会可以再加多啲先啦。 纸片，即使一早通通撕碎，若说一句怀念，可纯粹，谁未可容许？谁能放低就放低就擦身。 而不见面还敢发誓，舍弃断离先高贵。有我蠢不假誓，陪同彼此青春过，爱到最彻底，一起喧哗过，谁有好彩礼？怀念不羞愧，谁无亲身的伤过，却叫我放低，狠狠相恋过。 这首作品来自 Cloud 云浩影的放下放不下。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好了，晨光成语百科今天揭揭了成语字典的时间，我看到个故事，要睇翻即系以前嗰啲人嘅事迹啊，从而咧就知道呢一个嘅成语到底点嚟啦。原来讲紧秦末嘅时间，咁啊有一位叫季布，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啦？季布咧就跟阿项羽去到打天下嘅。咁季布呢个性情咧就非常之耿直噶，一直以嚟咧都系有碗话碗，有碟话碟，而且咧讲过就系噶啦。所以佢嗰个信誉咧非常之高，咁啊好多人咧就同佢建立咗一个浓厚嘅友情啊吓。当其时咧就流传着一句嘅谚语，就话到咧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落咁样。啊，季布咧就系因为呢一个咁样嘅性格咧，就形成咗一句咁嘅谚语，就成为咗我哋今日嘅叫一落千金啦。咁啊睇翻啦，原来楚汉相争嘅时间咧，季布嗱先讲过啦，就系呢个项羽嘅部下嚟嘅。佢曾经几次咧就出谋献策，令到咧就敌方即系刘邦嘅军队咧就输咗几次嘅。咁但系最后赢嘅，大家都知道系刘邦啦。咁啊，刘邦赢咗之后咧，咁啊项羽嗰啲部属嘅，咁啊点都会捉一捉拉一拉嘅。咁啊就不断通缉咧，季布就系其中一个通缉嘅。咁但系咧捉到佢啦。啊！竟然间有唔少人咧就出嚟保佢，就话到喂，佢咧呢个人好好噶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就讲咗好多咧佢嘅说话。刘邦听完之后咧，咁啊同阿张良啊啲倾完之后咧，好啦好啦好啦，咁啊于是乎咧就留翻季布去到咧就系自己去到用嘅，可以喺刘邦嗰度打工啦。 咁季布已经应承咗佢，咁季布应承得咧，咁刘芳亦都相信咗佢，所以话一直以嚟一个人嘅诚信咧，只要系建立得好嘅话咧，喺任何时候、任何嘅情况，佢嘅说话仍然系值得系黄金万两、一诺千金嘅。分一首嘅作品嚟，从家豪，只要你不尴尬。24度啊，吓咁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继续晨光第一线。咁啊 ，Vicky 都翻咗嚟噶啦，转头见。 尴尬。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以军空袭加沙地带北部村落贾巴利亚附近一个难民营，现场相片显示有建筑物被夷为平地，亦都见到相信由炸弹造成的坑洞。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管理的卫生部门以及一名医院负责人表示，最少有50人在袭击和随后发生的建筑物坍塌之中丧生。对于以军指控袭铲除了哈马斯一名高级指挥官，哈马斯否认并形容以色列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谎言。哈马斯旗下武装派别卡桑旅发言人表示，目前卡桑旅在加沙多个地区与以色列国防军对峙。卡桑旅已经通知各斡船方，该组织将会在未来几日释放一些外国人士。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指出，中国不会为当前加沙地带的局面背锅。安理会就巴以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议，张军在其他国家代表发言之后再次发言，指出美国代表指责中国否决美国所提出决议草案的发言是最没有道理的说话，又指美国是想让中国对当前在加沙出现的局面负责，强调这个窝中国背不起。张军说，美国在否决了巴西提出的决议草案之后匆匆提出自己的决议草案，但是这项决议草案完全忽视全世界，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关于停火止战的强烈呼声，完全混淆是非，试图将巴尔问题引入另一种叙事轨道。更危险的是，有关行为将会为局势进一步升级大开绿灯。中国对于这样的草案完全有理由投反对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呼吁俄乌冲突当事方全力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安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人道问题，耿爽发言的时候指出，战争冲突无赢家，只会为无辜民众带来苦难。持续升级的战争已经造成很多冲突地区重要的民用基础设施损毁，水电和暖气等的供应面临短缺。随着又一个冬天即将来临，当地民众将会经历战火与严寒的双重挑战，中方对此深感痛心和忧虑。中国希腊一带一路对话会在雅典举行，希腊前总统帕夫洛普洛斯支持的时候表示，希腊和中国同为古老的文明国度，双方透过开展对话搭建沟通桥梁，树立文明互鉴的典范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范本。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陈海雄说，希腊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参与方，亦都是中国在欧洲的好朋友、好伙伴。一带一路的繁荣发展正是交流、交往、互相互鉴、互学互鉴的文明进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2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 联系香港，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我是叶世雄，香港电台在1968年成立龙翔剧团，由广播剧组艺员到广九新界演出粤剧，承担延续传统粤剧艺术的使命。祝愿香港电台继往开来，再创高峰。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令人难忘的经典金曲。 凉夜思静悄悄，人睡着了，独我。 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 11月5日晚9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欧瑞强会联同麦洁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齐以经典靓歌回顾公共广播历史。 不朽香港美句， 靓歌重聚，经典再现。 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签计划嚟到第四阶段啦！2023年9月1日起，新加入嘅产品有 LED 灯、气体煮食炉同即热式气体热水炉。下载埋机电工程署嘅流动应用程式 ENM Connect， 用悭电计扫描能源标签，拣选贴有一级能源标签嘅产品，认住标签，自悭为上，扭转习惯，节能减碳。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各位晨光的听众早晨，啱啱听完小白的声音 ，Ficky 都翻到嚟啦。咁 Ficky 咧就而家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今日咧天气预测系天晴嘅，日间系会比较干燥，最高嘅气温去到29度，会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系清劲嘅。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4%。6:37，小白小白，早晨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琴日你点样去过你嘅 Halloween 啊？有冇睇下戏咁啊？喺屋企？ 冇喎。其实因为寻日咧，仔仔都要温 书，都系要温书。哦，因为测验周，冇享受下电影嘅乐趣系嘛？ 电影咧，寻日咧，其实之前都有同佢睇过嘅。 嗯。 咁有阵时候如果佢读完书，咁可能放学嘅时间咧，反而放学可能就会接佢去睇戏。 哦。 系啊， 好开心喎、啊！咁嗰啲系咪仲系平啲添噶？可以朝头早嗰啲？ 唔系，咁佢放得学啦，都系下昼黄昏嗰啲时段嚟噶啦。 OK，OK， 系啊，黄昏啊，傍晚啊嗰啲，如果有啲啱嗰啲卡通片咧、即系动画上演嗰啲咧，咁啊会带佢去睇下，当系奖励佢咁样咯。 嗯，佢享唔享受入戏院？ 佢都中意啊！即系由佢以前喺戏院有 B B 凳噶嘛，你知唔知啊？ 知。 系啦，咁啊由戏院要坐 B B 凳到而家咧，其实佢都喜歡嘅，咁同埋咧有陣時即係當係一個大嘅 gathering 咧，咁會約埋佢嗰啲同學一齊去睇嘅、 哦，一齊睇， 係啦，咁啊同學嘅爸爸媽媽又一齊去咁樣嘅。 你有冇教佢一啲睇戲嘅禮儀守則？ 有啊，唔好講嘢啊。因为以前唔识咧，佢就真系当喺屋企大笑咁样讲嘢，咁但系唔得嘅，系啦。 小朋友好天真，佢都唔想嘅。不过应该带得佢去睇嘅都系一啲老少咸宜嘅， 同埋带得佢去睇嗰啲叫卡通片啦、啊。咁入边由于都好多细路仔嘅关系，所以咧都唔会有人话你喂呢、這个细路仔好嘈，就冇嘅。同埋即系你话翻俾佢听，你唔可以咁大声啊，个个都安静睇嘢，其实佢哋都会明嘅。 系佢哋明嘅， 系啦。 反而去到呢啲戏院咧，我自己都好开心嘅。有阵时有啲位咧，你唔觉得好笑，但系有小朋友笑咗咧，反而你系笑翻个小朋友。诶、欸，原来小朋友会喺呢啲位置会笑噶、 哦。系啊，会笑啲小朋友点解会笑咯？ 唔系嘅，天真啊嘛，可能有啲嘢飘过，佢哋又觉得好得意，佢哋嘅幻想空间系好丰富嘅。咁点解会问啊？会唔会有睇开电影咧？同小朋友，因为其实咧，每逢暑假啦，都会有儿童电影节噶嘛。咁、其实儿童电影节咧，多数咧都系会系真系有一啲嘅卡通片咧，系放小朋友入戏院睇嘅。咁、入戏院睇咧，都有少少同我哋平时入戏院系睇戏嘅时候系唔同噶、 哦。 就系可能佢嘅灯光咧。唔会较暗晒嘅，可能会着翻光少少，声音上面咧亦都会系细声啲，可能啲嘭嘭嘭唔会咁大声嘅，会细声啲嘅，系、啦，因为睇等小朋友可能系初次入戏院嘅时候，俾爸爸妈妈带佢哋入去嘅时候，冇咁容易有个惊嘅心态，系、啦，可能光啲啦， 哎呀，应该整翻黑啲嘛。 人哋专登光少少， 咁我觉得唔好、啊，即系细路仔 你享受唔到咁样， 唔系啊，系细路仔，梗系一入到入去嘅时候咧，等佢觉得完全同屋企系不一样嘅。 哦，因为屋企嘅时候都会有少少光咁样。 屋企实有㗎啦，插梳又有灯，咩都有灯又成。咁你喺去到戏院。 陌生环境㗎嘛， 就係因为去到陌生环境、嗯、你想佢安静嘅就梗係要整黑啲啦。 哦。 如果唔係佢当佢好似屋企咁样。跟住無啦啦又話我要 O V V 咁樣唔好咧，等佢有一個咧，即係去到呢個環境， 早啲熟悉呢個社會， 享受啊！原來咁樣睇戲，哇！原來仲正啊！ 係同屋企唔同嘅，更加珍惜咁樣係咪？ 如果唔係同屋企差唔多，俾我嘅睇，而家啲戲屋企睇得咁快咯， 都係嘅。咁但係咧，始終有啲小朋友比較細膽噶嘛，咁始終有啲小朋友會覺得啊，第一次入戲院，等個環境見到周圍，起碼唔會黑到見唔到媽咪個樣啊嘛。咁、有呢啲咁樣嘅顧慮啦。咁點解又讲开呢样嘢咧？诶，原来英国嘅超市咧都有一个叫做 Quiet Hour 噶、 嗯， 知唔知咩嚟噶？ 唔出声时间， 唔出声时系啦，冇错，系啦。咁原来喺每个星期咧，英国嘅超市咧都会有一啲特定嘅时间咧，系会系叫做 Quiet Hours 嘅。咁、咧就系、是、安静嘅时间。就点解会有呢一个叫做安静嘅时间咧？首先咧就系佢哋会将个灯光较暗，啱啱我就话睇电影会较光啲啦。今次咧佢就系会将一啲超市灯光较暗，唔、会播音乐噶啦。平时我哋行商场啊，咪会有好多唔同嘅音乐会听到嘅。 唔系音乐添啊，最嘈系嗰啲 promotion 啊，最嘈系嗰啲啊，其实 系啦， 佢哋嘈咧，搞到啲人买嘢嗰啲咧，又要更加大声讲嘢。 系啊， 茶楼咁啊，搞到好似 系咁，佢咧就唔会播音乐，亦都唔会播呢啲广播嘅、 啊， 甚至咧佢系会连呢个收银机同埋嗰啲扫描器啊，即系嘟嘟嗰啲咧，嗰啲声音都会降到最低，唔、 哦、 会冇晒嘅， 都 有少少，但系降到最低，咁点解？ 即系图书馆咯， 可能图书馆啲灯光会光啲噶嘛，系、 哦、 啦，佢啲灯光系较暗啲嘅，咁点解会有呢一样嘢出咗现，会有呢一个 quiet hour 咧？其实就系俾英国一啲自闭症嘅患者可以喺呢一个时间咧嚟到去购物嘅、 嗯， 我觉得呢一个行为咧其实系好贴心嘅、 嗯， 因为我自己教小朋友画画嘅时候咧都有接触过有自闭症嘅小朋友， 嗯、 的而且确咧佢哋系个专注度咧冇咁高，同埋咧有好多其他嘅嘢反而系令到佢产生兴趣，咁、 嗯、 但系如果咧有呢一个咁安静嘅时间咧，其实系对佢哋嘅心情啦，佢哋嘅情绪咧都会平稳啲，咁、 嗯、 所以咧我觉得啊，原来英国超市会有呢啲咁样嘅特定。时间去俾佢哋，可能系逢星期一，可能系下昼四点至六点呢两个钟嘅时间咧，就系安静嘅时间。咁甚至其实唔一定系话系净系自闭症患者先可以喺呢度买嘢嘅、 啊， 可能本身我自己 即系譬如我咁样，我都可以去啦。 我就系特登想今日，唉，觉得听完有好多嘈杂嘅声音，我想宁静一下，但系我又需要买嘢、 啊， 都可以入去，即系喺一个宁静嘅环境，暗少少嘅环境嚟到去购物嘅。咁 咦，我都要带啲仔去。如果香港有，即系话俾佢，话俾佢听，其实买嘢系要安静嘅， 唔可以咁大声， 唔可以咁大声同我讲，爸爸，我想要呢、這个咁样嗰啲。 你根本就系唔想买薯片啊、朱古力嗰啲俾佢， 冇嘅，我屋企 系咩？ 系啊， 咁咪好咯，唔好食咁多呢啲，即系系咯，呢啲唔好啊，食得多又蛀牙。 佢次次讲亲话要买，我唔买啦，咁样系啊。 佢会唔会扭计？ 除非佢哋得到一啲即系。做到一啲好好嘅嘢， 跟住就係 啦，就會獎勵咁樣。 唔係經常可以食到嘅嘢，咁其實佢都會格外珍惜嗰一份嘅嗰、那個薯片同埋朱古力咯。 係啦， 係啊， 希望啦。但係佢都已經開始唔係好食薯片同朱古力，因為少食。 咁食咩？佢中意食咩雪糕啊？ 雪糕都中意食，但係佢都好無欲無求喎、啊，有陣時。 哦，咁係好事嚟。 唔錯，冇包㗎佢。 薯条嗰啲咧， 食薯条就食。 OK， 薯条都系香口，始终都。 所以佢食嗰啲炸鸡块，佢唔食包咯。俾、我笑佢，人哋啲餐厅就系食嗰啲包噶嘛，唔系食呢啲鸡噶嘛，激死我！ 唔紧要啦，中意食咩都系自己选择嚟嘅。可能大大下中意食咧，有啲嘢都系啊仔大十八变咁样噶嘛。我自己之前有啲嘢唔食，但系大大下又几好食咁样。咁啊，讲翻呢一个超市就系、是、啊，其实原来咧，即系大家如果有去旅行去开英国嘅时候、如果见到超市门口贴咗一个标签叫做。Quiet Hour 咧，唔使惊，你都可以照入去。不过你入去购物嘅时候咧，购物嘅时候都希望咧尊重翻呢一个嘅规则，就系、是、咧安静咁样去购物。 唔好入去成为最嘈嘅一个啊！ 唔系，如果香港有咧，其实都系好事嚟嘅。 有系啊， 系啊，因为其实 OK 噶， 因为其实香港 有啲超级市场好静嘅。 系啦， 系啦，我屋企附近有个超级市场真系好安静嘅、因为喺个大学入边，所以都 OK。 咁大家就不妨留意一下多啲唔同嘅规则，如果有嘅话，就记得要好好遵守啦。

系咪误导咗你啊？ 系啦，衰噶！但系佢紫紫地色又有绿绿地色噶嘛？ 唔系，佢咧其实系三只色嘅，咁咧，咁佢三只色嘅，其实都好似吊钟花，都系细细细细粒嘅花。 嗯， 因为我哋以前成日介绍啲好大朵嘅花啦， 嗯， 例如嘅美德皇后啦，即系有你嘅头咁大嘅皇后啦， 记得记得， 或者好大嘅玫瑰啦。咁，啊，有阵时又会觉得，听众可能会留意唔到，原来细细粒嘅花咧都系有欣赏价值嘅， 啊， 都好得意嘅。咁，啊，当然唔会喺香港周围，因为香港嗰，那个选择性比较少，其实喺外地咧，可细细粒嘅花咧都好多好靓嘅。 嗯， 咁呢个 细细花细细粒嘅花咧系靓嘅，因为香港人好多时咧就容易俾就系觉得一个传统就 系 话花咧大朵，跟住咧就冚晒个画面，跟住加多几朵出嚟，咁咧就可以完成到件事啦。其实细细粒嗰啲咧都好靓，有阵时我行山睇嗰啲花好靓嗰啲咧，其实好细朵嘅啫。 你呢排应该见到多系蛋黄花，我行嗰，那个针山嗰成地都系。 哦，系啊，你上次影俾我睇，估唔到你会行针山， 系 咁辛苦嘅山你都行。 对我嚟讲，呢个系成日 training 自己，成日训练自己嘅呢个山。 啲太阳晒到皮肤出晒皱纹咧，一阵间。 我练时间噶，系针山。我哋讲系啊，我考我系 train 时间。 系咩？睇你唔出喎，唔怪之你可以做花藝師咁犀利咧，琴高琴低靠腰力啦，攔唔到你。 係同埋你哋行山嗰陣時咧，我真係會睇花噶都。 啊，我都會啊，係啊。我有陣時咧會影啲相咧，好細粒嗰啲花咧，即係可能我哋介紹呢個風鈴草都係細細粒噶嘛，係咪？咁影嘅時候咧就影到好大朵啊嘛，跟住咧有啲朋友就會問我：哇，呢個花好靚喎，係點樣啊？跟住我一 show 翻即係真嗰個咧，其實好細好細粒嗰陣時，佢話嚇乜个花咁细粒 嘅 咋？ 系啊，所以而家呢个行山嘅季节，大家睇花咧，其实都可以影低啲行山嘅时候见到花嘅相，都要考技术咯。其实即系当然就系手机要小心啲啦，唔好行下跌咗落山啦。 唔会啦， 我见到成日都有人跌落地下。 系咩？跌落地又唔会跌落山？ 跌落地下唔知道，一脚踢啊！啲 friend 咁咧。这个啊，讲翻先，你呢个花咧有一样嘢要提醒大家咧，佢花个花瓣比较薄啲嘅，咁， 啊， 所以咧其实佢形态咧有少少像我哋上集讲嗰个嘅宫灯 宫灯百合 系啦，宫灯百合嘅，咁但系佢系会再细少少嘅，咁， 嗯， 我哋试下每一集讲啲越嚟越细嘅花。 哦，好喎，喂，同埋呢个咧风铃草系咪风铃草？系 啊，可以形容一下先。风铃草咧就咁个样咧，虽然佢好细粒，咁但系咧佢每一朵花咧佢都有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嘅花瓣好似披卷住出嚟咁样嘅，咁，另外咧，咁我觉得最靓嘅地方系咩咧？就系佢真系好似我哋细个睇嗰啲教堂啊，欧洲式嗰啲教堂上面咪有一个 bell 咚咚，即系嗰个钟嗰个形状啊。咁佢咧就好多好细个呢啲钟嘅形状咧，配合住唔同嘅颜色啦。我而家上边呢个就紫色噶啦，咁，佢紫色嘅花瓣中间咧个心啊犀利啦。个心系金黄色噶， 系呢，這个你上次考我有冇花心，有冇花蕊咧？咁呢个就好明显见到系有， 系， 啊，系无论系粉红啦、粉紫、深紫同埋白色咧，都系有黄色嘅花蕊。 哦，即系佢几只唔同颜色，佢都系有中心呢，這个都系金黄色嘅花蕊嚟嘅。 系啊，其实呢个花咧，如果 OL 买嘅时候咧，摆喺 office 插咧，其实呢三种大部分 OL 最中意嘅颜色嚟嘅， 佢将 系紫色、粉红同埋插埋啲白咧， 你 中意捞三种颜色咧，都买 都买啲。有冇得买嘅香港有啊？ 有呢，這个有嘅。咁好多做花球、做花束都会有，但通常都系另类品味嘅，即系特别要求。 另类品味啊？ 系啊，特别要求嘅女仔会要求花束有呢啲嘢咯。 哦， 其实香港女仔识花嘅，即系大深入研究嘅真系唔 多。哦， 啲女仔可能收花就咁要大，学你话斋要大大扎。咁，啊，其实中间如果有啲细细粒嘅花咧，其实就会特别啲咯。 啊，喂，你系花艺师啊？问多两句，如果我送花俾女仔啦，咁， 嗯， 我应该系如果我全部都系好似呢啲风铃草细细粒细细粒，跟住好似一扎咁样送俾人， 嗯， 就一朵大嘅花都冇嘅时候。咁会唔会好核突嘅咧？ 冇噶，唔会噶，唔会好核突噶。 唔会噶， 系啊。 即系可能有啲人会觉得，我中间起码一朵开紧好大朵嘅玫瑰 ，at least 有一朵大朵嘅玫瑰，跟住侧边咧细细粒全部都系衬嘅，会唔会咧？ 冇啊，唔会噶，系睇你点样衬嘅啫。而家譬如你一大扎满天星嘅，冇其他花嘅，都一样 OK。 系咩？ 咁你谂下，你记唔记得王菲嗰个系叫做唔系我唔系。 唱歌的王菲， 哦， 是英國那個，他那隻花球呢都是由即是不是很大隻的玫瑰的， 全 部都是 細粒， 是啊，所以不需要說很，哦，一定是很大的花， 那我明白，細細粒的花已經成為了一個新的朝代來 了，都會的，哦，是啊，都是的，是樣，譬如一紮同一樣的花其實都會有咯， 是，那現在我們這個風鈴草有紫色啦， 粉紫， 粉紫啦，白 色， 白色 啦， 粉紅色， 粉紅色啦，三個有沒有說哪一隻呢個價錢會最貴還是一樣？ 不會，差不多的，看你剛撞到，有時候不會哪一隻特別貴，你看看花開有什麼花，咦，其實花開的花都是海鮮價，如果剛好它可能有人訂了，譬如有一個 event 或者是特別配合它的品牌，又或者有一個結婚的是很需要這種花的，它訂了有多的出來，因為有花期嘛，這些花可能真的要放七日，樣如果它可能會即每日的價錢都會不同，所以不一定說什麼顏色會特別貴，其實就是你自己好像買魚一樣，那天你的魚貴一點，或者那個魚那隻魚就便宜一點，看看它有什麼貨，樣 那怎樣擠好呢 Office？ 這個小小隻的花呢其實就如果你有錢呢，那你就買多一點，因為都不是非常便宜的，但是又不是屬於很貴的，這些廢話啦，就是我想你50元都買到一扎一扎嘅，细细扎嘅，咁你将佢摆喺细 ，OK 嘅，五十蚊都已经， 五十蚊都 OK 嘅，唔系太 有 几 大 扎 五十蚊，束起上嚟有冇个头咁大啊？ 冇啦，应该，哦 okay，我哋100元你要头咁大，即系好似啲兰花咁铺到好大扎嘅，咁咪要买100元咯。咁，但系 office 有阵时细细扎摆喺台头嘅话，买几十蚊咯。咁，可以买三只色咯，即系剪短佢摆喺个杯度，又或者大花樽都 OK 嘅。咁佢系长，但系又唔系长到好似即系宫灯白非常之长咯，佢比较轻啲咯。咁，我感觉系比较 cute， 都系得意啲嘅。 得意啲嘅，如果你咪话送呢只花嘅时候咧，大概啱边一个年龄层面嘅女仔，会唔会即系譬如啱啱 fresh grad 嘅廿零出头咁就喂呢啲就最啱啦？ 其实而家毕业咧，睇毕业礼好多时候买紧啲毕业嘅花束噶，其实呢个好少见，你都可以睇一下用呢一种系特别啲咯。其实毕业花束唔一定系太阳花嗰啲， 系咯， 而家咩花都得噶，系啊。咁呢个剑 兰。 都可以噶，突出啲咯，你咪喺全部人台唔同咯。 仙人掌咁样，几型。 系啊，咁佢个花语其实系我爱你咁解。 呢个系咩？ 系啊，好多种花语啊，其实。 我睇唔出喎。 系啊，咁 佢同我爱你争好远，我感觉好似系。 系，但系啲人成日形容佢系即系又会叫中花咯，你知佢系吊钟咁样啦。 哦。 咁系中花啦。 系。 咁好多好多唔同嘅花语噶，有啲就话佢系代表独立啦、自主啦，有啲又话爱你啦，咁所以都有好多人种噶，其实呢个花系可以种， 可以种嘅， 系绝对可以种嘅。咁但系香港唔知花有冇得买俾你买嚟种咯，咁 买嚟摆就一定有啦， 买有嘅。咁佢如果你真系要种嘅话，佢都好容易嘅啫。其实佢生长要求都系冬暖夏凉，光线充足就已经 OK，通风咁就都种到嘅。你买。 适 应嘅泥，唔系泥种嘅呢个， 泥种嘅呢个， 系呢个唔系水种。 咁如果我公司插嘅话，都系 公司嗰啲叫切花啦，讲多一次。 咁多集都仲要喺度问， 即系我讲多次就喺泥嗰度种，喺泥所有花都用泥先种到嘅。OK， 咁咧 公司摆嘅时候就唔使落泥啦。 系啦，咁咧就喺个泥土嗰度先有生长嘅，所有花同埋花草树木都系泥同埋水同埋太阳。咁咧你切咗出嚟就变成切花，咁切花嘅时候佢停止咗生命噶啦，就应该。但系你用水咧就可以 未停止嘅，即系佢倒数紧嘅生命。 倒数紧系啦，咁你加咗水咧就可以 keep 得佢耐啲，即系慢慢你去有水都会死。唔会惹蚊嘅呢只嘢， 都死紧 嘅。因为佢蕊都好细，好细粒，应该唔会好惹蚊啊嗰啲咁样。 哦， 咁又系咁啦，摆喺干净嘅水度啦，咁就唔使特别剪花茎，因为花茎都好幼，非常幼细嗰啲。 落埋营养液嘅，应该摆到2星期。 应该会嘅，应该会。呢个 OK 噶，好可爱噶呢个送俾。我觉得如果头先问我咩年纪咧，我觉得细路女咯，其实真系 细路女啊， 后生 十几岁咁啱唔啱？ 十几至卅几都 OK 嘅， 十几至卅几。 三十几嗰啲可能要加少少其他嘢落去咯。 吓， 我谂廿零岁嘅，例如啊，呢只花加桔梗啦， 桔 加啲草啦，再 川 贝啦，唔系，我真系记得我摘个摘花系可以用桔梗噶， 我记得 加落去噶，平啲嘛，性价比高啊嘛，桔梗抵啊嘛， 好啊，试下，唔该晒，安安，拜拜， 拜拜。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啦，朝早嘅7:07啊，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今日都有白权奴小白喺度啦 ，Vicky 喺度。 早晨，早晨， 早晨，各位听众啊，咁啊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朝头早有 Jessica。 早晨啊，各位。 早晨 ，Jessica， 咦，今日笑容好灿烂。 冇错。 点解嘅？今日发生有喜事啊！恭喜恭喜。 都冇乜喜事。 哦，系咩？咁啊，仲好啊，即系平时你个人快乐啊。 都是挺开朗一 点。是啊，你的笑容都开朗的。我都 feel 到 Jessica 是一个喜欢笑的人来的。好啱我哋晨光。 是不是啊， 是啊。 是 啦，咁交通方面呢先交俾你啦。 好啊，咁而家隧道情况呢，现时各区嘅隧道呢都大致畅顺㗎。咁除咗红隧九龙入口啦开始慢慢车多啦，跟住理工湾围都系比较多车㗎。咁路面情况方面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咁再提提大家一啲嘅特别工程啦。土瓜湾上乡道有水管急收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九龙城道同炮仗街一段咧就封闭，咁另外秀茂坪道有水管爆裂，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商场嘅快线封闭，仲有牛头角安德道水管急收，安德道去安善道方向近明爱牛头角社区中心嘅唯一行车线咧，依家都系封闭紧噶。咁仲有一个应该大家都听到比较熟噶啦，就系油麻地海泓道有路陷，去佐敦道方向近文昌街有喜花园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翻啦。 嗯， 知道。 系啦，又系讹下大家嘅时候啦。啊，讹乜嘢啊？听众都记得噶啦。 大家行车距离要注意一下。 系啦，安全车速噶吓。 冇错，好心态出行啊。 交通组咧，其实都好忙嘅，咁啊唔好令到佢哋更加忙啦。 咁最好啦。 系啦，读下啲恒常车龙就算数啦。 冇错。 最多都系读下啲爆水管。 系。 冇错。 其他嘢就最好唔好搞到佢哋啦。 系啦，最好就唔好出现啦。 系啦，咁啊大家就开开心心，你嘅笑容就更加灿烂啦。 咁就梗系啦。 爹哋喺嗰边又更加快乐啦。 系啦。 喂，咁啊，交通长有咩提我哋啊？ 冇啦，暂时系咁多啦。咁咧最近咧都系系最近揾到嘅啫。咁原来国际牌咧。依家可以網上申請 國際車牌， 係、啦，國際車牌。咁因為以前要親身去到嗰、那個牌照事務處，即係牌照辦事處嗰度去搞手續。 即係運輸處嗰度啦，都係。 係啦，又或者好似郵寄都可以嘅以前，但係依家就可以直接透過政府一站通咧、就可以網上申領呢一個嘅國際嘅駕駛許可證啦。 係。 係啦，咁都幾快喎！如果你帶齊文件啦，交咗張合資格嘅相啦，因為都有少少要求， 唔使帶齊文件噶啦，準備曬，係啦，交齊曬 ，upload 曬上去咧，咁十個工作天內咧就可以透過呢、這、一個。即系挂号信嗰啲嘅方式咧，就可以收到嗰张证噶啦。 哦， 系啊，唔使亲身去噶，邮寄都得噶啦。 可以唔去啊，梗系唔好去啦。 系啊， 我有去过运输处，见到啲人整牌照嗰条龙，我见过一啲最恐怖嗰啲咧。喺我嗰去沙田嘅吓，咁喺沙田嘅时候咧，就大家都知道好似喺邮局上面嗰层噶嘛， 系 啦，跟住系嗰个唔敢讲几多楼， 系我啱去 完，系啦，我见到佢咧系排到落下低， 哇， 系啊，跟住佢仲要喺出边打蛇兵，已经入埋冷巷嗰啲位噶啦。咁我嗰次我冇辦法啦，我嗰次係整，我唔係整國際牌嘅，我係我個駕駛執照就嚟到期， 哦，續牌， 係啦，咁我就梗係要去啦，咁我要翻工噶嘛，咁我唔可以無牌駕駛噶嘛，於是乎咧，我就同我嘅最好朋友。喺嗰刻嘅最好朋友咧，就一齐共度咗几个钟头，就系电话啦。 倾电话， 煲电话， 唔系倾电话啊？边人同我倾电话？电话陪我玩咋？ 好啦。 所以而家呢个年代咧，排队好彩都唔系话特别辛苦， 即 系系啦。如果你话我以前嗰个年代，我细个咧杂志啊，识背啊，睇到都未到我啊。 带本小说去咯，厚啲嘅小说。 睇晒啦，成个《倚天屠龙记》四本都睇埋啊。 几本啊？带几本去啊？ 绝情谷都去咗几次啊？ 可能你睇多几次会别有一番风味咧。 系啊，咁犀利啊，咁啊方便呢、啊、一、這个真系。 系啊，咁手机依家都几方便，但系。 即係依家就話可以上即係上網申理仲方便啲啦。咁、但係大哥真係去旅行嘅時候，係咪真係會 申請呢個國際牌？我有喎、我有去咗，梗係真㗎啦！我哋呢一家大細，你啱啱畢業未啊？你 未啊？ 係咯，你唔明㗎啦！我哋呢啲咧已經有家室嘅，咁有陣時候如果要帶埋小朋友去咁樣、你都會想佢即係唔有陣時候有啲位咧好遠嘅。我舉個例，最容易明㗎啦，譬如沖繩咁樣，沖繩或者北海道咁啊，可能好多香港人都去過嘛。咁啊，沖繩北海道咧，其實佢哋駕駛的而且確係方便好多嘅，因為佢哋鐵路咧。其實好多位都到唔到，係、啦，咁你要嘥時間喺個巴士系統上面，其實又辛苦喎。咁、於是乎咧，有細路仔係最方便㗎啦。你總要啲咩抌曬上車，然後一車車過去咁。你去到呢啲位置，如果你冇國際牌，你搞唔掂喎。 係啊， 係啦。同埋你話一家人咧，如果有兩個人有駕駛執照嘅話，最好兩位都申請咗呢個國際牌， 輪住啫。 係啦，輪住係啦，即係唔係話係咪享受當地嗰個駕駛情況啊？咁就係冇咁即係精神，亦都係需要考慮嘅。你突然間肚痛咁樣，我精神好，但我肚痛，咁你都冇計㗎，咁你都要揾人幫下手啊，咁呢啲。 但係唔會擔心，因為始終可能每個地方嗰個交通嘅 擔心 㗎， 擔心㗎。譬如好似有喺日本駕駛嘅時候咧，咁、佢有啲之前同我哋嘅汽車工業學會阿 Ringo 咧電話，即係神光頭嘅時候都有傾過。咁、有啲 sensor 嘅，即係嗰啲感應器。如果你有啲地方咧，你個車拍唔到喺條界嗰度咧。其实个 sensor 系唔知道你架车已经停咗喺度，咁、佢就永远都系红灯嘅，系、啦。咁试过，即系我自己都系经验啦。咁嗰次我咁啱冇留意，又系有啲仔喺度啦，咁就嗷啊架车嗰度嘈啦咁样。咁我冇留意到，原来佢上面即系佢又衰嘅，佢真系上面成日写住日文，即系sensor system 咁样嘅。咁佢我记得好似系冇英文添嘅。咁我又冇留意到有佢写咗喺度啦。咁跟住就冇停得咁埋，跟住即系后边嗰架车咧。佢系行去我前面嗰度，佢好礼貌嘅，即系佢同我讲，佢话先生你见面到前面嗰度写住咗嗰个有 sensor 嘅系统啊，你嘅车要褪翻前啲噶，跟住我唔好意思啊，我都系挂住睇啲细路仔，我冇留意到啊，跟住我一褪翻上前之后咧，系啊，好有礼貌噶，即系我又好有礼貌，佢又好有礼貌咁样，即系佢哋唔系怪你嘅，因为唔系怪你嘅，因为我都醒啊，我贴咗嗰个牌写住我系外国人喺度揸车嗰啲咧。系啦，虽然佢都系同我讲日文，我都讲到明我系外国人，你仲同我讲日文咁样。 好彩你识日文咋？ 系啦，我讲英文又惊佢唔识听，好彩我识啦。跟住我就同佢讲嘅时候，我都话对唔住啊，因为我冇留意到啊。咁啊，褪翻上前之后咧，咁啊好啦。跟住我后面嗰五六七八架车咧，就一齐可以行啦。 哦、 因为原来已经有个小车龙喺度，咁啊都有趣啊呢啲。 跟住你啦，咁 样。系啊，因为我冇行啊嘛，咁啊大家咪慢慢整咗条车龙出嚟咯。咁、你会唔会考呢？整呢个国际牌啊？ 我都想啊，我自己都想啊，不过咧就有个风险嘅，因为咧始终我都叫做系即系虽然过咗 P 牌啦，咁但系就未试过喺外地揸车嘛，咁、喺香港而家都系小心的。 我仲有试过喺布吉揸车嘅，系、啊， 紧唔紧张？ 唔紧张，不过啲人系唔会守规矩过马路。 反而我觉得如果 周围都系人， 要攞国际牌咧，系首先自己咧要早啲去做 research 啊，就系当地嗰啲嘅交通规则系点样，你要了解咗先。 系嘅，系嘅。 如果睇咗真系太复杂啦，我自己 handle 唔到，咁就唔好啦。 系啦， 系啦，就宁愿搭翻交通工具系安全。 即系譬如越南咁样啦，越南咧，我都有去过嘛。我连过马路都有问题，你仲叫系啊？因为嗰度咧。你无论你红灯定绿灯，你都见到有人过马路嘅， 同埋咧， 同埋啲电单车实在太多啦。 系啊， 系啊，系啊。 我系要跟住啲当地人咧，即系啲 friend 当地人啦，跟住佢啦，跟住佢同我，你跟住喺我喺我右手边咁行，真系嘅。佢行嘅地方咧，电单车就唔会去噶啦。 哦， 系啊，系好神奇噶，系啦。咁你话我呢啲，如果去到当地嘅，咁我梗系。梗系跟翻啲大嘅旅遊花算啦，唔好自己揸啦。 最好就係咁樣啦。 係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去到外地又諗住駕駛嘅話咧，咁啊留意住呢一個國際牌，可以喺網上申請嘛，係嘛？ 係嘅，冇錯。 係啦，咁啊網上申請，咁啊政府一站通嗰度咧，咁啊好快脆。最緊要係啲資料齊。 冇錯。 係啦，咁就十個工作天。 系啦，就可以收到嗰个挂号， 挂号形式就寄翻俾你啦。好，唔该晒 Jessica 提醒啊。好，天气方面要问一问咧，啱跑咗出去嘅 Vicky 啦，出边天气如何咧 ，Vicky？ 哇，今日咧都系好好天喎、啊。今朝出门口嘅时候咧，系比琴日咧再凉咗啲嘅。咁啊，但系咧去到中午咧，可能都会有太阳出嚟嘅时候咧，都会比较热。咁、大家就注意啲温差啦。但系今日，咦？个天又好靓、啊， 有啲咁嘅事， 多云做啊，系啊，蓝天白云咁样，唔系应该话系冇白云添啊，系成个都系蓝天啊。 哇，咁几好啊啲天气， 有雀仔喺度飞紧添啊。 系啊，鸟语花香咁、啊，你嗰度真系 系啊，好舒服啊，同埋即系秋天嘅时候咧，最中意就系大力啲咁样去吸下呢个新鲜空气，个人都精神啲、舒服啲啊。我而家出咗嚟咧，个人。吸多几口，跟住然之后我都已经觉得啊，唔想入翻嚟啦。系啦，唔知小白咧，即系你去得多日本啊嘛，系咪？咁其实有冇听过咧？就系、是，诶，原来北海道嗰边咧，最近啊吓，最近咧就有一个白色风暴嘅袭击，系咩嚟嘅咧？ 哦，雪虫啊嘛，系嘛？ 系啊，雪虫你有冇见过啊？ 雪虫我记得我有嘅，但系都系几只嗰啲，都系当地人同我讲我先知噶。 咁其实咧，雪虫咧，佢俗称咧就系叫做咧，唔系应该话咧俗称叫雪虫，佢真正嘅名咧系叫做断虫跟大棉虫。 哦，即系好似我咁，啲人叫我小白，其实我真名叫白元浩咁样。 系啦，冇错啦。咁其实咧，雪虫多数咧一出现嘅时候咧，就系、是、两个礼拜后就会开始落雪嘅啦。多数就系差唔多秋天尾啦。差唔多冬天头咧就会见到佢哋嘅出现噶啦，咁、原来雪虫咧呢一样嘢好细只嘅啫，佢咧只系4-5 mm 左右嘅啫、而大家睇起上嚟咧好似觉得佢系白色咁，所以就俗称佢系雪虫啦、但系其实如果咧因为太细只，但系如果你真系用可能显微镜啊咁样嚟到去了解一下睇下佢嘅时候咧，你会见到佢咧其实系黑色嘅，但系咧、就会带有翅膀，咁而个翅膀咧就系白色嘅、 放大镜都得啦，如果佢4 mm 唔使显微镜， 系咪放大镜都 放大镜都得。 系啦，咁如果雪虫咧，咁其实点解平时会见唔到嘅呢？原来雪虫喺夏天嘅时候咧，佢就会匿喺呢个断虫嘅根部，咁所以大家咧就点解啱啱话个名咧就叫做断虫根嘅大棉虫啦。咁到夏天到到秋天嘅时候咧，如果气温咧比较高嘅话，即系温度高嘅时候咧，佢嘅繁殖率就会增加啦。咁其实咧今年咧夏天咧，其实个气温都好高啊嘛，湿度又好高啊嘛。 当地啊，当地啊 吓。系啦，当地。咁所以点解咧？佢哋今年咧就会最近出现咗呢一个嘅叫做白色风暴咁样啦，即系有好多嘅雪虫啦。咁、但系原来啲雪虫咧，佢哋十月即系出到嚟咧就大天晒之后咧，原来佢哋就系预备去交配嘅，同埋产卵嘅。咁但系如果佢哋交配完、产卵完之后咧？咁佢哋就会瓜噶啦，咁、其实成个过程咧， 惨啊， 只系十几日嘅啫，即系夏天佢就匿埋，出嚟大迁徙嘅时候咧，就系、交配同埋产卵之后，佢咧就会系啦，佢嘅使命就完成咗啦。 哎呀，佢哋生命好短暂。 系啦，如果大家要去北海道嘅时候，呢、一个季节去嘅时候就要小心啲啦，因为佢咧好细只，佢系会攣入人哋嘅鼻啦，或者系耳仔入面嘅。咁、当地嘅人咧都会觉得有啲麻烦嘅。咁但系如果去开北海道嘅时候咧，就要小心啲、留意一下呢个雪虫啊。 好，咁啊搵嘢塞住耳仔啦。咁我同大家睇睇天气啦。咁天晴，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29度嘅，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噶，日夜温差。亦都较大噶，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啦。咁啊，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3至4，都系属于咧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时间嚟到早上嘅7:20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咗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 Terry， 早晨。 早晨啦，小白。 最近啊，啲天气咧都系又唔系热噶啦，不过都有少少凉意啦。咁啊，呢个天气咧，嗱有阵时湿度咧就可以都高嘅，不过最主要都系好似干干地嘅感觉，少少秋天啊。喺呢个时候，亦都发现咗咧喺条街上面啊，或者搭啲公共交通工具咧，就多咗几声，就系、啲人咁样喺度咳噶噃。咁系咪真系因为真系转季咧，咁啊容易啲咳咧？嗱，转季咳。是不是代表是流感啊感冒这一类型的咳，其实是中医角度来讲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分别，或者你应该怎样分别的？ 嗱，呢一排咧就真系感冒比較多啦，同埋感冒多得嚟咧就好反覆啊！有啲小朋友好，大人都好咧，會發燒啊。咁啊，有啲人會高燒，有啲就可能都會係低燒啦。咁燒下唔燒下都比較常見。咁通常咧，我哋病完一輪之後咧，其實我哋個肺入邊有好多垃圾啦，咁咧就係嗰啲痰。咁通過咧。 即係個肺咧，我哋通過吸將啲痰排出嚟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會有咳，即係呢一個動作。咁因為咧垃圾骨比較多，如果有時我哋可能用一個撳嘅方法去處理嘅話咧，即係埋咧啲痰就更加多。咁我哋個中醫角度嚟講咧，有痰一定要清曬佢咧，要咳曬佢先得嘅。呢個就我哋要處理嗰個咳嗽嘅方法啦。 係，咁但係有啲 case 啦，我諗就係佢想咳嘅，但係啲痰咧。又唔係話好大，即係好少，但係咩呀咩呀搞到你好痕啊！咁呢啲其實係咪都係轉櫃引起㗎？ 啊，小白你真係觀察得好細緻啊！冇錯，呢一排咧一痰有陣時係幾難攣到出嚟嘅，好黏啊，係啦，好黏嘅。咁中醫嘅角度嚟講咧，我哋會通過一啲咧係一啲化痰嘅中藥啦，譬如陳皮啊、半夏呢一啲咧。將佢咧化痰出嚟，所以啲病人話啊，初初好黏，好難拎到出嚟，但後屘食咗藥啦，就容易鬆啲啦，就吐到出嚟啦，咁樣啦。 嗯，咁啊，頭先阿 Terry 都提過咧，就係陳皮啦。其實咧，如果你話我成日喉嚨痕啊，陳皮其實係咪可以滋潤到呢個喉嚨噶？ 嗱，喉痕有另一樣嘢喎。嗱，譬如咧，我哋覺得好乾，咁啊，即係話咧入邊咧，我哋嘅津液唔夠，滋潤唔到我哋啦。咁而好痕咧，通常咧就好寒啊，寒有關啦。因為而家咧都仲係有陣時晚黑都比較熱，咁有啲朋友啦，可能就係仲要開冷氣嘅。咁如果佢個咳味好啦，又開冷氣嘅話咧，咁佢個就好容易瞓喺度啦，喉嚨嗰啲位置咧就容易即係有寒氣就會咳啦。例如我哋出入冷氣啊，都會咧係有咳嘅。有我哋要留意一下咧，就係嗰個領啦，衫領唔好太低啦，最好咧高過鎖骨啦，即係嗰個喉，即係我哋如果咧媽媽會講啲喉嚨病嗰啲位啦，咁我哋要遮一遮佢啦。咁而咧頭先你講，咁啊陳皮係做咩咧？陳皮主要佢就會化痰嘅。如果我哋要去嗰個寒氣，譬如喉嚨好痕啦，或者咧有陣時真係咧痕到瞓唔到啊，即係痕得嚟啊，咁點算咧？含片生姜。生姜反而咧就可以咧系温呢个位置啦，即系佢我哋可以咧切片姜啦，含住啦，或者借话佢有啲姜汁咧去揦揦喉咙咧， 好揦。要你咁样，如果譬如半，但通常都系半夜咳噶，我见啲人咁你半夜咳得咁犀利嘅时候，仲要半夜生姜切片姜出嚟含住佢，或者借话佢都揦到瞓唔着，意思。 哎呀，唔会噶！你如果咧真系好痕，好痕好咳咧，你饮啲姜汁咧系会，即系嗰个咬片姜咧系会舒服嘅。当然你而家我冇事，我而家一个正常嘅状态咧，你又觉得哇好奇怪，觉得好唔舒服啦。例如有时都系噶，去到嗰、那个咳嗽嘅后期咧，因为咧。都病咗一段時間啦，咁我哋嗰個氣就唔夠啊，即係我哋中醫講個氣唔夠。因為如果你我哋個氣夠咧，我哋就能夠修復到啦。咁氣唔夠咧，自然好多人都話：哇，講兩句就咳，講嘢要吸好大啖氣先至講到嘢啊，咁樣啦嚇。呢、個時候好多時係飲啖暖水又會舒服啲啦，其實飲姜茶都會舒服啲噶。 哦，嗱，咁啊轉季咧就容易咳啦。本身咧，如果我冇事嘅，而家有啲聽眾，咁佢會唔會有啲 tips 可以俾到佢哋，就係可以防止轉季咳呢個情況出現咧？仲有側邊而家咁多人都開始有幾身咳，點樣防好啊？ 係啦，嗱，第一你要早瞓啦， 係， 因為早瞓我哋先夠強壯嘅，係咪？ 係。 好啦，另一樣嘢可以根據我哋嘅情況嘅，譬如話，哇，呢排真係個人。乾啲，即係我又唔係病嘅，乾燥啲嘅。咁呢個時候咧，梗係可以食翻啲雪梨啦，或者煲雪梨湯呢啲滋潤下啦。咁但係你話唔係，我唔係好乾，我反而覺得成日都間唔有啲痰，間住啲痰嘅。咁呢個時候咧，就唔係食雪梨啦。呢、個時候我哋就係頭先講啦，陳皮啊、姜啊、姜茶或者陳皮保璃茶呢啲有少少咧去化痰啊、消滯嘅嘢就得。同埋講開飲食嗰方面都係啊，因為好多病人咧呢一排咧就亂咁食嘢。又或者咧，咳咧，以为自己都差唔多好咯，一放肆，少动嘢啦，有可能所谓食一啲 煎炸嘢 啊，冇错啦，咳翻转头嚟揾我嘅咁样，咁我就成日叫佢哋唔好咁挂住我啦。 系辣嘢都唔食得系嘛？如果咳嘅话，即系有痰咁。 系啊，因为呢个刺激嗱，因为我哋而家病紧咧，咁个身体相对比较弱，而我哋身体要集中精神去处理我哋个病，又要食啲咁样嘅辛辣嘅食物嘅时间咧，咁我哋咪加重咗个脾胃负担咯。 哦，明白明白。头先咧，阿 Terry 都提过就系普洱茶，普洱茶都可以化痰噶。 因为普洱茶有消滞嘅作用嘅。咁通常咧，譬如我哋食一啲好滞嘅嘢啦，点我哋出街饮茶有时会饮普洱茶或者有饮茶咧，系咪上茶楼？咁其实咧就是、因为有消滞啊，因为我哋譬如而家啦，好多人咧生。喺夏天嘅時候咧，食嗰啲生冷嘢比較多。咁而家咧，就都好多朋友，你留意一下，都係有肚屙嘅問題嘅。係啦，因為個脾胃比較弱，而家嗰個大自然咧個能量咧係向下收嘅。咁所以你見到有時落雨啦，落完雨之後咧會再乾燥啲啦，又再凍啲啦。而家間唔中都有雨落啊嘛 咁呢個時候呢，我哋身體能量都係都係向下收㗎喎。咁但向下收嘅時候，我哋就會經過一個脾胃啦。咁如果個脾胃弱呢，呢個時候就好容易肚餓，再加上以前飲即係夏天嘅時候飲啲凍嘢比較多嘅時候呢，而家呢就出現問題㗎啦，肚餓啊咁樣。 明白明白。嗱，頭先我哋就講咗好多呢，就是、防止呢、這、一個叫做轉季咳嘅情況啦。如果我真係已經咳緊啦，或者都咳咗一段時間，可能一兩個星期咯，咁如果中醫角度嚟講，應該點樣去到幫助佢哋會最好呢？ 冇錯啦，呢、這個時候都好多呢個問題嘅，就係、是、咳咗一段時間咯，或者反覆去一兩個禮拜咧。咁我哋講咧就係個氣唔夠啦。咁呢個時候中醫要點樣？我哋就會補氣嘅。 係。 咁補氣咧？或者就会讲啦，呢、这个时候一定是肺啊，同埋个肾都会弱一啲嘅。肺一定大家明白啦，咳一定同个肺有关啦。咁而中医通常咧就好少直接补个肺，我哋通常系补个脾胃嚟补个肺嘅。因为咧脾胃属于土啦，嗰、那个肺属于金，我哋叫培土生金。咁呢个呢一招系咁噶啦。而另一样嘢就因为病一段时间咯，咁病一耐咧一定系个肾比较弱嘅、 嗯， 所以我哋都唔少得咧补埋个肾。不过咧。我哋補嘅時候或者我哋處理嘅時候係有一啲嘅先後次序嘅， 嗯， 譬如開頭啱啱感冒咳，我哋當然咧係要去寒氣啊，去化痰嗰啲為主咯， 嗯， 好啦，去到後期咧，我哋就係補脾胃啦， 嗯， 咁如果個脾胃咦咁上下好好多咯，咳好好多咯，咁我哋就會再進行補腎咁樣嘅，即係我哋做醫病咧係有策略嘅， 係咁啊，都係食中藥嘅，就唔需要特別其他嘅方法都已經解決咗噶啦。 针灸都是一个好好的方法来的、 oh. 因为呢无论即是针好药好，我们的方向都是一致的、 oh. 那有时呢医师呢就喜欢用有些不同医师他就是用的方法不一样，他可能前场针灸，他用针灸都可以医感冒啦、 mm. 又或者相管齐下啦，哇有咳这样，除了食药之外可以加上针灸，所以都是可以的、 mm. 小白你真的很厉害。 我唔叻噶，我成日因为都见到好多朋友咧，面对住呢啲问题嘅时候咧，可以点样处理咧？咁大家都唔明白噶，咁啊，我好彩啦，因为我可以喺呢度咧就帮手问一问阿 Terry 啦。咁啊，所以咧，大家最紧要呢个时候啊，转季 keep 住个身体好。咁啊，如果你话出入冷气房，因为翻工好多地方都系冷气噶啦，攞啲围巾啊围翻条颈，咁啊应该会好啲啦，嗬。 系啦，嗱，女士就好啦，可以有啲围巾啦；男士最好咧，即系嗰恤衫咧扣上啲咯，咁啊可以遮住个喉咙咯。 哦，系、哦，男士好少围巾噶、哦，咁啊嗰粒瘤啊扣得高啲。即係好似打胎咁樣係嘛？ 係啦，你咳就冇計啦，係咪先？ 係咁啊，大家留意住呢啲嘅方法啦。咁啊，最緊要身體健康。如果真係咳得多嘅話咧，咁啊，最緊要揾啲醫生啦，或者揾醫師咧就幫手睇睇啦。病向淺中醫啊，最緊要嘅。今日同 Terry 傾住咁多先，唔該曬，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白宫表示，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团队已经原则上同意双方今个月稍后在三藩市会晤，但是重要细节仍然有待敲定。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在每日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两国元首的目标是在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进行建设性对话。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今个月中在美国三藩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早前应邀访美，并且分别与拜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面，被视为可能为习近平与拜登会面铺路。以军空袭加沙地带北部村落贾巴利亚附近一个难民营，现场相片显示有建筑物被夷为平地，亦都见到相信由炸弹造成的坑洞。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管理的卫生部门以及一名医院负责人说，最少有50人在袭击和随后发生的建筑物坍塌之中丧生。对于以军指空袭铲除了哈马斯一名高级指挥官，哈马斯否认并形容以色列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谎言。哈马斯旗下武装派别卡桑旅发言人说，目前卡桑旅在加沙多个地区与以色列国防军对峙。 卡桑旅已經通知各斡船方，該組織將會在未來幾日釋放一些外國人質。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指出，中國不會為當前加沙地帶的局面背鍋。安理會就巴爾局勢舉行緊急公開會議，將軍在其他國家代表發言之後再次發言，指出美國代表指責中國否決美國所提出決議草案的發言是最沒有道理的說話，又指美國是想讓中國對當前在加沙出現的局面負責，強調這個鍋中國背不起。將軍說，美國在否決了巴西提出的決議草案之後，匆匆提出自己的決議草案，但是這項決議草案完全忽視全世界，特別是阿拉伯國家關於停火止戰的強烈呼聲，完全混淆是非，試圖將巴爾問題引入另一種敘事軌道。更危險的是，有關行為將會為局勢進一步升級大開綠燈，中國對於這樣的草案完全有理由投反對票。俗稱黑馬的內地出入境健康申報今日凌晨零時起取消，出入境人士無需再填報，但是有發燒和咳嗽等的症狀就需要主動申報並配合衛生檢疫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就排到温思劳街；狮隧沙田入口排到去水泉路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车多，龙尾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是车多噶，依家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另外，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挤塞，依家龙尾排到五块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二台话你知。 越南菜会以区域去分成不同菜系，以北部地区为例，当地盛产稻米，所以很多美食都是同米有关，好似河粉、米子卷、粉包和蒙粉。最具代表就是生熟牛河，汤底的做法都相当考究，用了大量牛骨、蔬菜煮成，加上生熟牛肉，还会配埋芽菜、新鲜青柠、辣椒、金不换、鱼露一起吃，望落好简单嘅一碗粉，其实包含咗酸、辣、咸、鲜、甜五种味道。 至于中部有显港、芽庄同贵人三大沿海城市，一年四季海产收获丰盛，区内美食大部分都会加入时令海鲜，例如煎饼、汤粉、粉包，仲会用新鲜香草、鱼露、椰青水等等，凸显鲜甜味道。 去到越南最南端，饮食风格集合了中西烹饪方式，受法国料理和中菜影响，特色美食包括烤鸡、烧肉、 焗鸭等等，一般会配发包或者是米饭一起吃。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波城有个好消息啊，老细话骚动音乐反应好，再加码又招募现场观众啊。 哇，斌神咁开心啊，咁今次几时同埋有边个啊？ 11月16日将会有 Special JNY Beats Andy is Typing Eagle Chan 同埋 Michael C， 详情留意今个星期骚动音乐啦。 每个人睇事物嘅角度可能唔一样，要点样打破既定框架，消除潜藏偏见同埋误解呢？逢星期日凌晨12点至1点，同处一室，拉近同大家嘅距离，揾出彼此共通之处。 今集嘉宾请嚟平机会主席朱敏健，同大家分享踏上平机会主席之路。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嘉明。 早晨，早晨，7:38啊，仲系早晨，嘉明。 早晨啊，O。 喂，早晨各位。 早晨啊，小八。 早晨，嘉明。早晨各位。早晨啊，O。早晨，小八。早晨，嘉明。早晨，自己。 系。早晨，听众。早晨，听众朋友。 系早晨，听众。 早晨，早晨。今朝早应该喺呢个时间起得身嘅话咧，寻晚都唔应该玩得太晏啦啩。 系啊， 就八点钟都未到，就已经听住晨光嘅你咧。寻晚有冇出去玩 Halloween 先？ 可能真系有好多朋友咧都出去啊，有唔同嘅打扮啦。今年咧，我睇。呢个咧都系嗰三款咧比较多人啲，一款咧就系扮呢个鬼修女啦，套戏叫鬼修女啦，咁啊，第二咧又系电影系列啦，就系呢个换衫公仔啦，系啊 B 字头嗰换衫公仔，仲有就系咧嗰阵时咧嗰啲彼得潘啊，嗰个系史蒂芬京个作品咧，有只小丑咧咪好惊啊，小丑回魂啊！嗰、 哦、 只小丑啊，系啊， 不死嘅喎呢只小丑 系啊，因为佢好似嚟紧仲拍第三集啊，因为咧嗰个小丑系梦艺嚟嘅，原来佢唔系一只真嘅小丑，系、哦、一只妖怪嚟噶，只要咧你啲小朋友咧有漏洞咧，佢要钻入你个梦嗰度， 哎呀， 攻击你嘅好惊吓嗰个地方，譬如 即刻揾翻套嘢俾我仔睇先， 我都估到你系咁噶啦， 我系呢啲咁嘅衰爸爸， 好经典嘅呢、這个系史提芬京嘅经典经律小说改编， 唔系史提芬周啊。 唔系，即系芬州都好多造型嘅，包括你可以扮个唏嘘嘅猪肉佬都得嘅。 我睇翻纯粹系讲中环咧，今朝早报纸登翻出嚟嘅相咧，都真系有好多好经典嘅造型咧，又重现翻。当然啦，唔少得啲系性感嘅造型啦，譬如啲性感天使啊，或者系性感职业啊嗰啲又出翻嚟啦。 有咩？有冇啲？啲男人好容易性感嘅啫，唔着衫大隻嗰啲就性感 咯。系啊，系啊， 有啲就 我都想行性感路线噶， 系咪啊？ 我自有自知之明啫嘛。 哦、我想话咧，今年我见过最性感嘅造型咧，系一张硬卡纸，系大概两个人嘅身影，然之后上面就系格仔。 哦， 入边嗰位着住呢一件硬卡纸嘅人咧，系感觉貌似唔着衫， 系、 哦、就俾人打咗格仔，咁但系入边当然系打晒底啦。 哇，都好玩、哦， 好性感、哦，我觉得 呢个系新派国王的新衣、哦， 系 啦、 啊。 唔错嘅， 呃得下人 嘅，咁啊悭水悭力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朝头早唔好睇咁多呢啲啊，惊大家流鼻血啊。系琴晚睇咗就算啦，咁啊止一止佢。如果唔系阿 Tammy 头话燥咧， 系啊 燥啊， 开始干燥啊，相对湿度70%啊。 唔好挖个鼻先。 系讲啲合家欢嘅造型有得除咗啲超级英雄之外咧，今年都系有好多唔同嘅大小朋友会扮下扮换心公仔之余咧，都好多人扮 Mario 哦。 系，因为嗰套电影出咗之后咧，无论系揸车版啦，定一 话系平时我哋细个年细嘅时候已经打开机嗰个版本， 系啦系啦系啦， 一家大细出动。 哦，好嘢喎！ 系啊，嗰只冲着 我个仔系 Luigi 啊， 系 Luigi 绿色嗰件啊嘛， 系啦系啦， 或者系嗰只蘑菇啦，都好多人扮， 系， 甚至乎一家大细咧，爸爸妈妈都系蘑菇，跟住 B B 蘑菇又出动咁。 哎呀，其实出年我应该 仲有嗰只龟啊， 我应该试下扮 Cuba 啊嘛， 系喎， 哎呀，咁好玩嘅造型。谂下先，睇下出年 系咯，但系点解你今年唔 系？系咯， 我醒唔起有 Cuba 呢个角色啊！ 喂，但系我想讲啊，除咗讲角色咧，我相信日本嗰方面啲 anime 都应该好劲啦。 哇，系啊，好犀利啊！因为寻日夜晚咧，嗱咁当然都系要讲嗰句啦。咁啊，由于涉谷咧就唔想搞任何嘅呢一个万圣节嘅活动啊，因为佢哋都系惊人多发生危险， 嗯、 所以咧大部分主要嘅干道咧喺涉谷区都系封晒噶啦。咁、你净系见到啲好普通嘅人啊，行紧啲好普通嘅路， 但系咁 h 是好 hit 啦，最多都是见到啲人打扮咗，但系都会直行嘅。 解释下 hit 啲咩咧？ 就系、是、一套嘅动画啦，咒术嗰套啦。咁佢哋就因为成个主场景咧，都系用翻涉谷咧去到做伏笔嘅。咁、佢无论系由开头喺即系嗰啲坏蛋啊，嗰啲坏蛋咧就封咗成个涉谷，即系用嗰啲妖怪屏障嗰啲咁嘅嘢啦吓。跟住咧就封咗个涉谷啦，跟住嗰啲嘅正义嘅人咧就要冲入去，就要救翻佢哋嗰个嘅老师，因为最强嗰位老师咧就封咗喺呢一个嘅涉谷车站嘅地底咁样，系啦，咁啲人梗系惊啦。咁其实唔单止净系日本噶，连埋外国咧都我有见过好多欧洲嘅车站咧，有啲人就你知佢哋有阵时啲涂鸦都好靓噶嘛，就涂鸦咧就涂咗嗰位嘅老师出嚟嘅。咁佢哋有啲人咧就因为个老师被封印之后咧，都会摆花各样嘢，做好多唔同嘅活动嘅，系啦。所以其实佢系相当之 hit 嘅。咁佢今年咧就寻日夜晚亦都日本就 launch 咗最新嗰集啦，咁亦都系大闹咗涉谷啦，继续。咁所以咧，我自己覺得啊，我自己覺得咧，本身佢哋製作團隊咧，都係希望本身亦都係食咗呢一個萬聖節，亦都係玩涉谷嘅。咁見到咁嘅勢嘅話咧，咁所以當地嘅警察亦都動員咗幾百人嘅警力咧，就喺度維持呢個流水式嘅行人通道啦。咁樣， 即係打卡都冇得打啦。 你一路行一路打咯，就唯有係啊。你企喺度即係係啦，幾秒咁人哋都唔會話你嘅。咁但係就將個戰線咧就放咗去另外一個山手線嘅地方，就係池袋。咁所以池袋都有几多人咧？就喺呢个街上面就扮鬼扮物，都系扮翻呢个主题啦。当然系系啦，咁但系好玩嘅，即系你发觉佢哋已经将咧就外国式嘅Halloween 咧就变成都几日系式啊，即系会扮翻佢哋嘅动画，就变咗 cosplay， 就唔单纯就净系问你攞糖嗰只玩法啦，系啦，所以都几特别啊呢个。 过去咧讲我攞糖咧，咁啊嘉明都有喺唔同嘅地方咧，就嗰啲小朋友走去唔同嘅地方去玩下啦。譬如话我哋上次都喺节目当中讲过有啲免费 西九文化区嗰度 地方啦，系啦，哇，真系好旺， 系嘛？ 我想话我今年咧一个必胜嘅策略咧 系点咧？ 就系咧，我喺星期日嘅时候啦，就同几位邻居一起搞了一个都挺大型的小朋友家庭版的 Trick or Treat、基本上都是往年已经是这样做的了，就是一班小朋友啦，可能连埋啲朋友仔都是住附近的，就会去不同的屋企就去敲门攞糖食啦，好認真嘅喎，我哋真係將屋企個門口咧裝置到咧係有啲驚嘅， 咁有小朋友嘅 係啦，一嚟咧小朋友知道去邊度敲門啦，唔好敲錯隔離啦，咁二嚟咧管理處都需要通知嘅，咁大家都知道大概今個 Halloween 預幾多個小朋友會上嚟玩巡樓咁就得㗎啦，咁、有少少似我哋新年咧洗樓式嗰個舊禮事嘅做法咁樣嘅，咁但係咧呢一次咧，哇破紀錄49個小朋友， 哇好誇張呢個， 哇好大喎啲 event 搞到， 好大件事啊， 係咯， 咁啊於是乎。我哋就每一个嘅团队咧，会有八间糖果屋啦，当系，咁就会去八个唔同嘅家庭嗰度咧，去敲门攞糖食。咁都观察到我啲邻居咧，都真系越嚟越认真嘅，大家啲装置越嚟越夸张。有一间咧系我都惊嘅。 有冇窝鸡互相联络噶啦？你哋 我哋安排咗个路线，总之唔会撞，就算撞都系少少时间做一撞，咁唔好霸住人哋啲。 有冇咧入埋你个屋苑最顶楼嗰两嚿复式嗰度去玩噶？ 未认识到呢啲咁富贵嘅邻居、 鬼屋咁样，唔关事嘅，可能喺 club house 嗰度玩得两玩就会。混熟噶啦嘛，呢、這个世界系咁噶啦。 咁又系嗱，我哋个做法咧就系，譬如话有啲会简单啲嘅做法，可能整件黑色嘅一啲帐幕嘅东西，咁、然之后咧就加啲好似啲封咗唔俾入嘅条条咁样，咁、就已经有个示意，就话呢度就系你嘅糖果，我哋可以嚟攞糖啦。咁 定还是系嗰啲咧，好似我哋睇嗰啲电影啊，哇，嗰度有封条啊，我哋即刻破坏嗰个封条啊，嗰度先系安全噶，咁样 嗰啲异形电影 破坏啊！ 嗰啲异形电影成日都系咁噶嘛，有封条嘅地方咧，先系我嚟暂避。 就 系 安全啦。 好似唔系 D 九异形空间啊，有咁嘅电影咁样。 又系，似乎呢一班小朋友都尚算乖嘅，冇乜点样做破坏，咁佢哋都会喺门口有少少惊惊地咧，又好想入去试下玩咁样啦。但系最配合咧就系各位系呢啲糖果屋当中守住嘅一班准备派糖嘅家长，甚至乎系工人姐姐都好落力嘅，都系着晒 costume 啦。 好， 准备咗糖果之余咧，都会准备少少可能系啲小问题，咁答得啱嘅小朋友咧，再多一个 bonus 嘅奖项咁样。譬如话咧，我哋屋企咧就系扮比家超嘅，咁我哋除咗有阿爸爸做 Ash 啦，即系呢一位嘅训练员啦，咁而我同埋 BB 咧就系 BB 版嘅比家超啦，有其他嘅一啲宠物精灵啦咁样样。咁于是乎咧，我哋呢一间糖果屋嘅问嘅问题咧，就全部都系围绕住呢一套嘅卡通片啦。 哦， 咁而另外就 好难， 好难噶，即系你一开头玩呢个游戏嘅时候，你会有边三只啊？咁睇下有冇小朋友识咯， 比家超咯， 仲有你又想 咩水 水箭龟 系啦， 有两只 嘅同咗 小火龙 卡比，哇，卡比兽， 其实都识都唔出奇啊！嗰阵时都有嗰个风魔嗰足精灵， 我有玩嗰个， 咪就系咯， 点知你又玩？啲阿叔依家仲玩緊啊！你睇下有啲公園嗰度， 係啦，係 啊，我有見過佢哋叻過你啊！我想講 啊，咁所以就有少少唔同嘅主題啦。咁完成咗呢一個鄰居版嘅一個巡遊之後咧，咁我哋就殺落去西九啦。咁樣去到西九咧，其實大家已經係大豐收噶啦，每個小朋友都已經係滿載而歸，夠你半年食噶啦。咁於是乎咧，點樣可以散咗佢咧？ 夠半年食嘅細路仔食糖，其實一晚就食曬。 呢個爸爸媽媽真係最擔心，其實 Halloween。对我嚟讲系最担心嘅嘢，因为我都带阿仔去佢幼稚园嘅时候咧，我见到嗰袋糖，我心寒啊！ 系啦，咁点样可以同人分享呢？ 系 咯，咁我哋咧就攞咗直头成个环保袋满晒咁多嘅糖果啦，因为我哋三个小朋友嘛，两个出咗去斗，咁于是乎咧，基本上系个半嘅环保袋，咁就去到西九啦。落到去西九嘅时候咧，我就会哇，呢度十粒糖，你颁俾你觉得着得最精彩、最打扮叻嘅小朋友，去 go go go， 跟住另外呢边嗱，你全部同你年纪差唔多嘅 go go go， 跟住呢边诶，俾爸爸妈妈嘅 go go go， 咁就生晒啲 任务。 哦，你又幾好？我尋日遇到個問題，我都想用你招散貨噶。但係咧，最大嘅問題就係原來而家好多同學仔咧，佢哋派糖嘅時候咧，你知唔知啲糖原來有另外嘅包裝，個包裝寫咗名啊！ 哎呀， 因為我送俾你咁樣 係 咪？ 係咧，即係譬如侯家明送俾我，就寫住侯家明，跟住包住啲糖，咁我冇理由再拎你嗰個糖出去借花敬佛噶嘛？ 即時拆咗佢送出得唔得啊？ 正所謂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係咪？ 係啦，咁啊，旺丁就真係相當之旺嘅，由呢一個過去嘅週末啦，殺到去尋日都係非常之旺啦。咁究竟旺唔旺財呢？咦，據聞都唔錯喎嚇。睇翻喺蘭桂坊嗰邊咧，都有啲記者朋友問到啲酒吧同埋餐廳咧，就話生意升咗五成。 咁計啦。上一两年低基数效应啊嘛， 咁都系 你上年低100蚊赚。系啊，有150蚊， 已 经 好叻仔啦，系咪？咁但系就话咧，气氛好好嘅，有啲内地游客都话到咧，我谂住今晚用几多钱嚟到饮少少酒咧，4000-5000蚊到啦。 哇，几好几好！ 我有啲内地朋友咧，都真系觉得蘭桂坊咧系譬如倒数啦，同埋咧呢一个叫做 Halloween 嘅日子咧，系属于最好嘅时间， 气氛 即系去嘅时候系最好嘅时间嚟噶。咁所以佢哋都有特登过嚟香港咯。咁我琴日我又有第二啲饭要食啦，咁啊冇同佢出去。佢哋都有话咧，其实今年玩蘭桂坊咧就唔系咁样玩噶。佢话喺大馆嗰边一路玩噶，大馆嗰边亦都有，即系其实由摩天轮嗰度一路玩上去大馆，大馆嗰度一路玩去蘭桂坊咯。好似个路线图几清晰，有几多嘢玩咁样咯。大家会觉得 都几好喎。 系啊， 你话啊，你话我仔仔咧，寻日夜晚就同啲同学仔，佢哋就好俾心机洗村啦。 系， 因为原来咧，佢哋都小朋友，其实呢几年都有啊，啲小朋友都好中意喺村屋嗰啲地方咧，就揾翻啲同学仔屋企咧就揿门钟，嗰啲咧就真系攞糖嗰啲位啦。咁佢哋都有啲打扮嘅，即系扮女巫啊，或者扮啲得意啲嘅造型啊咁样嘅，但系就冇日头嗰啲咁行嘅，因为佢哋都应该阿爸阿妈就同佢哋讲，我俾你出去放你兜一圈啦， 当最后放电咁。 但系要快啲翻嚟瞓觉，因为要翻学啊咁样。 未做晒功课噶喎，咁样应该。 应该有啲系。我见到佢哋嘅眼神有啲歉疚，因为 扮紧鬼啫。 We're a long way from home, haven't seen you in so long, but it all came back in one moment. And the years started cold, but I didn't notice it all. And we found there's a room we're both in.

担心仔女咧喺上网咧有惊一啲风险安全嘅，但系就唔会主动同佢哋倾。你哋会唔会主动同佢哋倾噶？ 我成日都倾噶， 做得好。小白咧， 系咯，梗系倾啦。同埋咧，放心啦，佢嗰啲我 block 晒噶啦。 哦，咁叻嘅，你事前已经搞掂晒啦。 即系搞掂晒嗰啲 setting 啊，有啲咩网站佢都去唔到噶。 其实咧，我喺度谂啦，因为你叫做视频演算法咧，佢有阵时会，譬如睇咗 A、B 啦，佢又俾 C 你睇啦。咁成日俾 C 同埋俾 D 你睇嘅时候咧，个关联度系咪真系咁紧密咧？呢个第一个问号咯。第二个就系佢系咪真系会派翻一啲细路仔啱睇嘅嘢俾佢哋咧，而你哋作为家长有冇 check 下佢哋睇过嘅 history 啊入边咧，究竟有冇啲系犯禁或者都系唔系呢个年纪值得吸收嘅一啲信息咁样？ 你知唔知道我成日咧喺度睇佢 history 睇佢啲咩嘅？咁然后咧我亦都好怕嗰啲咩演算法啦、blah blah 大数据啊咁样啦。咁所以佢个 history 咧。我耐唔耐 delete 曬佢，係啊，咁樣就每一次都要重新再 refresh 一次，即係重新佢再 search 一次佢嗰啲譬如關鍵字先揾到佢自己想睇。 咁樣會幾好喎，應該都幫到曬。 係啊，但係呢個就真係要家長自己肯願意行一步。如果唔係咧，你會開始俾個大數據操控小朋友嗰個嘅導向啊。我唔係咁想咁樣啦。 其實咧喺呢個調查發現咧，其實只係得32% 嘅爸爸媽媽咧會喺佢哋嘅社交媒體咧嚟到去控制佢哋會睇啲乜嘢圖片啊，睇啲乜嘢 video。或者好似啱啱小白咁讲啊，可能佢会帮佢 delete 咗一啲嘢嘅，令到咧嗰个大数据咧唔会经常都系有嗰啲嘢出嚟。咁原来咧有49% 嘅爸爸妈妈咧，佢哋系唔知道啊，究竟咧系点样去订立一啲网上嘅规则，即系佢哋知道哦，应该系要嘅，但系究竟点样做咧，佢哋唔知道。咁所以咧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就系、是、啊，其实咧十大嘅规则系有啲乜嘢啦。咁咧我当中咧拣咗六样系最必要嘅，大家即系应该。其实唔单止系小朋友，我哋人咧，我哋本身大个嘅人咧，都应该要去遵守嘅。首先第一就系唔好立乱去接受一啲陌生人嘅请求，即系唔好立乱咧就系 accept， 即系人哋话要跟你做朋友，但其实你都唔识佢嘅，你就 accept 佢，咁就唔好。第二就系唔好分享自己太多嘅个人资料，特别咧就系你嘅住址啊、你嘅电话号码，咁呢一啲咧都系一啲危险性嘅，因为如果俾人知道你住咗喺边嘅时候咧。 最好都是用网名啦， 假名。 你哋系咪用网名噶？我私人嗰啲账号全部都唔系我自己真名嚟嘅， 系咩？ 系啊， 我好坦白噶， 我用自己嘅。系 啊，我唔系，我用假名噶。咁跟住之后咧，就系会唔喺下载所有嘢之前咧，都一定要爸爸妈妈同意过先，同埋唔好俾一啲咧支付嘅信用卡嘅号码佢哋。 系啊， 系啦，千祈唔好。同埋最好咧就系要同佢哋讲啊，如果你今日咧上完网之后，最好都系同佢哋倾下，咦，你今日上网睇过啲乜嘢啊？同佢多啲沟通嘅。而最后呢一样咧，我觉得呢一个系好重要。就算是大人都觉得很重要，就是不要在一些网上上面讲一些粗言秽语，或者是一些网络欺凌的东西。 这些本身我们都少讲的，家长也都不应该讲。 对了，还有要教育小朋友不是那么容易。做咗嗰啲咧鍵盤戰士係啦，千祈唔好就要教育呢個係一個道德嘅問題嚟嘅，所以大家都遵守下啦。 早晨，早晨啊！8:13嘅时间啊，今日咧呢个环节继续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啊！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睇翻咧十月份啊吓，咁啊，琴日就 Halloween 啦，咁啊，见到社交平台好多人都扮得好靓啊吓，咁啊，今日应该我哋系继续开市嘅，不过翻工嘅人有几多咧？可能有一半都系去咗玩啊，请一请假先，用个周中嘅时间，唔知系咪咁样啦吓，咁啊，精精神神睇翻咧，十月尾啦，即系 wrap up 翻啦，十月其实港股咧就跌咗4% 嘅，咁啊，以至咧去到十月尾咧三年跌咧。就蒸发咗咧2966点啦，咁啊，即系内地其实都有多番救市嘅，不过好似几战齐发底下咧 ，A 股咧都未能保不失，呢个都真系争少少，亦都系今日咧财金报章嘅标题啦。咁啊 ，Kenny 交俾你帮我哋总结一下十月啊个跌势原因何在咧？而碰巧就系大家都观望一下联储局议息嘅，有冇机会嚟紧迎嚟十一月都叫疲极太耐咧？咁啊，交俾你讲啊，唔该晒。 好啊，嗱，其实睇翻就呢个十月份方面啦，如果我哋睇翻十月三号啦，即系十月份呢个开市第一天嘅话咧，个恒指系17330点啦收市啦，咁就去到琴日咧，即系十月三十一号咧就17112点收市啦。咁啊嗱，好似唔系跌好多咁样，不过咧就最重要你拉翻去后边睇嘅话咧，其实恒指咧就连跌咗3个月噶咯。咁啊由呢个系八月份方面咧，其实讲紧系呢个20211点开始啦，咁就跌到去咧就琴日收市嘅17112点嘅话咧，其实跌嘅幅度方面咧就3000点噶咯。咁喺短短呢三個月裏面，即係第三季方面咧，就其實跌嘅幅度咧都唔少嘅。咁就我諗最主要當中嘅好大程度上都係嗰、那個我哋成日節目講過美國債息啦，因為你見到個美國債息方面咧，十年期曾經升到上5厘噶嘛，咁都係一個即係非常之高嘅水平。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就話，而家大家都會覺得嗰個係美國嘅息口或者債息方面咧，都係 high for longer 嘛，即係話喺一個短期之內嘅話咧，都唔會話有機會係下調咗，同埋可能呢個高息嘅新常態，咁啊導致到咧好多嘅資產咧都會要 repricing 啦，即係重新定價啦。咁所以喺呢段時間咧，你好明顯見到就係港股方面咧就係特別弱嘅。咁啊，加埋就內地啦，內地方面啦，雖然都連翻出招啦，但系 A 股市場方面咧都係好一般般嘅啫。咁不過去到踏入十一月份啦，即係去到呢個今年嘅尾聲嘅時間嘅話咧，我又覺得跌到呢啲位咧，其實又唔係太個需要咧，就係、是、再跌得太多噶啦。同埋有一樣嘢好重要，就係話會唔會值中美關係嘅十一月份希望有個改善之下咧，就令到呢個係市勢係轉翻好啲咧。咁其實都應該有機會，我覺得會有機會似翻舊年十月嗰時嗰個 pattern 咯。如果大家記得舊年十月嘅話咧，最低就14597啊嘛，咁跟住之後咧就係咁就扯到上去，就今年第一季嘅22700点就係已經係全年最高位啦。咁有機會就係似係咁，不過當然就唔好 expect 咁勁啦。即係講真，如果你話去翻呢個20000点，都大家好開心啦。 係咁啊，睇下第四季啊，即係嚟緊仲有接力嗰兩個月有冇機會 Windows Dressing 下啦。因為其實個別一啲股份，以至好多大藍籌咧，其實由年頭咧到依家咧累計嘅跌幅咧，都真系咧啊，都几夸张啊！特别有几只股份啦，譬如京东咁样嚟啦嘛，即系早两三个交易天都同你讲紧继续寻紧上市嘅低位嘅咁样，系52周嘅新低咁样，都真系争跌啊吓！不过做人要有希望啦，对股票市场都有希望啊！好，十一月开局咁，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咁啊，联储局嘅议息应该都会系啊，即系今晚嘅关键啦，重中之重啦。咁但系见到隔晚美股咧，三大指数都相对靠稳嘅，咁样都升嘅咁样。咁啊，今日港股有冇机会好少少啊？继续喂，唔好贪心啊，继续企翻17000点楼上，因为琴日都真系有几下都穿咗落去17000界。扶上穿上穿啊，顶唔顶得住咁样？今日系咪都有啲支持力度喺当中咧？咁 Kenny 交俾你讲，唔该晒。 嗱，当然今礼拜焦点当然就系即系最重要就要就系联储局会议啦，同埋就星期五嘅飞龙啦吓。咁就琴晚就美国公布十月份嘅消费者信心指数咧就跌到5个月嘅低位嘅。不过咧就当中留意翻咧雇佣成本指数方面咧就喺第三季咧就系、是、加速咗上升嘅。咁呢个咧都系其实美国不嬲都系有一个担心就系嗰个系即係工資啊，就工資帶動嗰個通脹方面咧，就似乎揮之不去啦。咁我相信今晚咧就聯儲局都唔會加息噶啦，亦都唔會減息噶啦。咁所以息率不變嘅機會咧係99%嘅。但係最重要就話會後邊講啲乜嘢啦？會唔會暗示咧？如果通脹 有再惡化，又會再加息呢？咁呢啲就令到市場可能會比較緊張啲。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當然就睇下咩會唔會除咗息口之外呢，會唔會講下 QT 啦，因為其實我相信就息口應該係不變，12月都應該有機會不變，但係可能喺 QT 上面呢就會做啲功夫囉。 嗯，咁啊，可能宏观嘅大市就咁样走向啦。咁啊，讲开话资产市场入边咧，可能好多叫做散股民啦，以至普通嘅听众朋友咧，其实都砸住啲钱，除咗砸住喺啲蓝筹咧，有啲又砸住喺啲 yen 嗰度啊。咁啊，以为啲 yen 咧越跌越有承托啦，点不知越跌越有啊咁样啦。睇翻咧，即系美元啦、啊、对日元啦、啊，都嗰个汇价咧都越嚟越低啊。咁啊，睇嚟好多投资者有阵时睇下啲外汇嘅话，谂住喂冇死啦，五点几嘅时候，五点三、五点四嘅时候都买入一啲，喂，其实依家都有啲损失喺当中。 系啊， 因 为 点睇啊？ 最大嘅问题咧，你嗰个系美金啊，嗰个利息太高嘛，即系你讲紧系一年前年前話都差唔多冇息咁滯，但係喺短短一年嘅時間嘅話咧，其實佢加到五厘喎。咁你同好多嘅貨幣非美貨幣嘅息差都係擴闊得好緊要嘛，尤其是 yen 啦。咁所以其實你個息差利差相差咁遠之下嘅話咧，其他啲非美貨幣咧都係好難炒嘅。 系咁啊，应该唱嚟去旅行就 OK 啦，投资就应该睇定啲先 啦。玩就开心啦。 好啊，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该晒 Kenny， 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啊，拜拜。 晨光第一线，阿欧。 头先同 Candy 邓星兴咧就讲开话啲 yen 啦，嚟到呢个水平咧，咁啊值得买嚟去下旅行嘅。咁你话投资咧，就真系有机会越跌越有啦。因为我记得咧五三五四嘅时候都同阿小白讲，喂买唔买啲啊？咁你话跌定啲先啦，或者分段吸纳啦。 系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喺呢啲外币上面想有啲投资，或者纯粹谂住买嚟去旅行嘅话咧，你唔应该谂住一个最低价嘅时候先入，反而你问你自己呢个价你自己可唔可以系啦，舒唔舒服？如果 OK 嘅，咁你咪就算佢再跌，你都唔好抌自己心啦。其实你自己都接受咗呢个价，咪 OK 咯。 买嚟玩下啦，即系去下旅行 OK 嘅。你话喂做投资，你我估嗰个低一元嘅政策都持续咁样会发酵噶啦。咁呢个都系日本政府想激活自己嘅经济一个方向啦。咁样除咗换财长之外，应该都未变噶啦。咁你睇下佢哋会唔会往后换下人啦？换下人可能一个国家嘅方针嗰度有啲唔同啊，即系讲紧日本方面。好啦，嗱，今日除咗讲去日本玩咧，就翻去内地消费下啦。咁啊，取消黑马嘅日子就出嚟啦。咁啊，就系咧嗰个内地推行咗四年嘅呢个出入境健康新名卡咧，俗称黑马咧。咁啊，随住新冠疫情缓和咧，咁啊新社会复常咧宣告结束咯。咁啊正啊吓，咁啊啲长者啊好啦，唔使攞部手机出嚟又话，我要解翻个二维码先啊，要用翻嗰个小程序先啦，依家乜嘢程序都唔使走啦，简单我过就过啦，咁样啊，几好啊吓。咁啊，其实港铁公司咧亦都叫做应呢一个鼓励大家去北上啦，所以今日咧除黑马之日咧，亦都系啊有一个推出限时嘅车票优惠，喺指定嘅车站出发去罗湖同埋落马洲咧，佢有七折 哦。 系啊，其实七折都几多噶。如果你而家知道一个成人咧，譬如你上去落马洲或者罗湖大概40-50元到啦，咁样咁港铁嘅呢个推出嘅优惠咧，就系由11月1日啦，即系今日开始到下年嘅2月29日嘅。咁你喺个站嗰度咧就七折优惠啦，早上9点后先可以 OK 噶。即系你话我8:45要翻去罗湖咁样， 饮个早茶 系啦，享受唔到呢个优惠啦。咁乘客咧只需要喺优惠期之内咧，凭有效嘅八达通咧，即系唔使揿任何嘢嘅，你斋搭就得噶啦，嗰程车就会变咗七折啦。其实咧，少数怕长计，你每一日都七折，我估大概悭到8-9咁先算啦。哇，咁你其实你如果日日都要往来，譬如落马洲罗湖嘅话咧，你都悭到几百一个月悭到1000多元嘅，应该都系啊， 可以悭足接近3个月。 系啊，咁几好啊吓，咁啊呢个优惠车费咧出闸时啊会扣除噶啦，咁啊优惠会议咧一个小数位后计算啦，咁样如果你嘅车资系28.35元嘅话咧，咁个5仙咧系唔计嘅，系会以28.3元去计算咯。咁你就冇得同即系港铁公司，喂个仙点计啊？咁样咁依家喺香港啊，1仙都唔知做到啲咩啦。咁但系喺计数嘅世界就仲有1仙嘅。如果唔系你点样做到个十进仔出嚟啊？咁样问下啲拍档啊，即系近排都好多朋友仔，譬如翻到内地或者湾区嗰度消费啊。其实坐铁路会唔会你哋心目中谂嘅一样方法？因为其实福田口岸都几方便。我就觉得如果佢可以惠及埋即係福田嗰边就觉得几正囉呢一样嘢。 我最近就冇翻嘅，但我爹哋翻咗去。我今日穿緊呢对波鞋呢。 就是爸爸送你 的禮物，因為我上年去了日本咧， 你阿爸幫你買鞋， 因為我嗱， 你都你都 唔係等先， 呢位姑娘，呢位姑娘，你都唔係18-22喎， 係啊，你聽我講，就係啱啱咧2月嘅時候，我咪去咗日本嘅，我買咗對跑鞋翻嚟俾佢，佢今次咧出去玩嘅時候，同朋友去玩咧，就特登買翻對波鞋俾我， 即係回禮俾你， 係啦咁樣。 我以為你喺日本買咗層民宿俾阿爸。 我都想、啊， 老豆喺中山，老豆喺中山买翻层楼送俾你咁样系嘛？ 你话佢纯粹系一个暗语，唉，女啊， 又要我回翻俾你啊？ 系，但系不过都系记住嗰样嘢啦，即系9点后出发先有得折啊吓，即系你冇得话，喂我入闸嗰刻咧计噶。你8:55冇就係冇㗎啦吓。 不过而家地铁好方便，我爹哋都话好快啊。 系啊， 系啊，超快啊！ 唔系，本身港铁都系一个好方便嘅铁路嚟啊、嗯。不过诶，嚟紧嘅铁路网会再扩展啦、 嗯， 即系譬如有新嘅路段啦，咁再加埋新嘅路段。 我2032年完工嗰个路段啊嘛，喺、 啊、 新界北即系打横向发展，即系、就是、上水去到元朗嗰边嗰条线啊嘛， 冇错、啊， 新田啊咁样，咁到时就成为咗一个循环线噶啦， 成个正方形咁咯，将、啊、个香港变咗个正方形， 即系将新界将新界变咗个环状线。 系啊系啊，我都好期待。 好期待！ 如果唔延工嘅话咧，咁我都系拭目以待。我应该都够时间睇得到呢个工程嘅，系啊，咁啊， 喺度， 到时大家可以搭下铁路啦，游历下香港每一个角落啦，咁样。好，转个头翻嚟咧，继续同大家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俗称黑马的内地出入境健康申报，今日凌晨零时起取消，出入境人士无需再填报，但有发烧和咳嗽等的症状就需要主动申报，并配合卫生检疫工作。今朝在罗湖口岸，有过关的市民说，取消黑码之后过关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方便很多，形容不用再沿着围挡兜路排队扫描黑码，可以直行直过。另外亦都有跨境生说，结束黑码非常有效提升效率，之前每次过关都要打开黑码，有时遇上网络不好未能够打开会感到烦躁，现在方便很多。在罗湖口岸，原本用作扫描黑码的机器闸口全部打开，并且张贴写有请直行和如你有身体不适请主动向海关进行健康申报的告示，亦都有职员提醒旅客无需扫码。美国白宫表示，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团队已经原则上同意双方今个月稍后在三藩市会晤，但是重要细节仍然有待敲定。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在每日新闻发布会上说，两国元首的目标是在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进行建设性对话。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今个月中在美国三藩市举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通电话，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布林肯强调以色列需要采取可行的预防措施，尽量减少对平民的伤害。布林肯重申美国支持以色列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保卫自己免受恐怖主义侵害的权利。另外，布林肯星期五将会再次访问以色列与政府官员会面，然后将会到访其他国家。内地在朝早6:50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绘五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天绘五号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地理信息测绘、国土资源普查和科学试验研究等的任务。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494次飞行。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1,492点，系升6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5，日元151.4，瑞士法郎0.911，加元1.389，人民币7.317。英镑对美元1.214，欧元对美元1.057，澳元对美元0.63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1.37美元，卖出1,981.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 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啦，咁先讲新界区啦。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噶，车龙排翻去城门隧道公路啦，近住美松苑噶。就是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对出噶。咁另外喺九龙区呈祥道去翻荃湾方向啦。近住龙翔工业大厦对出，而家由于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苏屋村啊，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即系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啦，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苏屋村。较早前啦，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长青隧道嘅九龙出口噶。就是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翻去长青隧道的九龙出口。咁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快线的交通意外咧，都是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就是荃湾路啊出九龙方向，荃青交汇处的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咁讲翻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东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尤丽村，而家私隧嘅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而家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都是比较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近住碧堤半岛慢车，龙尾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元朗公路去屯门啦，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排到去泥围对出，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咧就挤塞，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宝云汇，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噶。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最后提一提大家啦，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将会在12月17日上午5点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令人难忘嘅经典金曲。 齐心关注定波浪。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 11月5日晚9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会联同麦洁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齐以经典靓歌回顾公共广播历史。 更好景况， 靓歌重聚，经典再现。 CIBS 人人广播， 一个为你盘点香港房屋建筑特色嘅节目。 家住香港， 果佛林村嗰个房屋而家都系一啲村屋啦，咁我哋都系一啲一层啦，顶晒笼系两层，而佢嘅结构后期啲嘅就系砖木啦、铁啦。譬如我自己屋企同埋大家熟悉果佛林村条大街围仔嗰堆咧，系会有泥砖啦。 CIBS 节目家住香港，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高星街又称为香港的药材街，来自五湖四海的中药材云集在这一条得300米的街道上面，经历过百年而不衰。翻查历史，专访业界行专，穿梭百子柜之间，发掘本地中药业界的种种变迁。 电视节目《香港药材街之百年药史》，星期日晚7:30， 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我都做得到，除了平时食得健康啲之外咧，今日都可以喺屋企咧都健康啲嘅，就系点咧？唔单止系种植啲植物，种植埋啲蔬菜，自给自足咁样食饭。 哇！ 咁啱 我有， 你哋咩啊？ 你哋有本钱啦，你哋住村屋系啊，种应该种到啲番茄仔啊嗰啲系咪？ 我妈妈就更加犀利啦。先讲我啦，我呢啲入门级嘅话咧，就种咩？就种辣椒啦，系啦，辣椒系指天椒。如果要食嘅话咧，就可以自己。摘嘅，咁另外亦都有葱，同埋有啲香料嘅， 系 即系譬如薄荷叶啊，咁呢啲其实普通嘅香料咧都会有嘅。咁你要拿起手嘅时候，我哋唔使去街市买嘛，因为食得远啊嘛，咁啊自己摘嘅，咁啊都 OK。我妈妈就真系犀利啦，咁佢亦都有种嗰啲有种嗰啲薯仔都有种嘅，咁呢个都系对佢嚟讲系好普通，因为有阵时啲薯仔执得耐发芽咧，佢就走去一变十噶啦。 哇！ 系啊，佢有啲泥翁下佢，跟住又种，真系种翻出嚟。咁你一个薯仔，你一日发芽唔食得噶啦嘛。佢 系 变翻啲更加多嘅薯仔出嚟。咁另外佢，我觉得佢最犀利咧就系种昙花。昙花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话 昙花 一现嗰个昙花，因为佢系夜晚11点至1点先开花嘅。咁所以如果佢有昙花系要有收成嘅话咧，其实睇到嘅，咁佢就话佢会同我，因为佢早瞓，佢就同我讲，咁我就会帮佢摘落嚟嘅。咁我昙花点解又会今日种呢个菜啦？咁但系关昙花咩事咧？昙花其实亦都系一种食材嚟嘅，佢系有一种咧叫做植物骨胶原嘅含量喺度嘅。咁佢骨胶原亦都多嘅喎，即系植物性嘅骨胶原。咁我阿妈咧就中意攞佢嚟煲汤， 哇， 系啦。咁煲汤嘅时候亦都，其实昙花亦都好香，即 系 当佢开咗花嘅时候，你发觉佢嗰个香味咧，其实老远已经闻到，但系要小心就可能会好多蚂蚁，因为佢太香，系啦。或者就算夜晚咧，啲蜜蜂真系好勤力啊，开 OT 都过嚟采蜜啊， 系啦， 咁真系好吸引， 系啊，系好吸引噶， 食花胶咁嗰个，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呢啲都几特别，但系要唔系原来唔系咁多人种到，因为佢有试过将呢个昙花嘅种咧就俾其他朋友，唔同区份嘅朋友都有嘅，咁但系都唔系好种到，系啦，咁所以可能就好彩啊呢个吓。 讲种菜咧，嘉明就冇咁嘅本钱喺屋企自己种啦，我都系好简单嗰啲，种下香料啊、叶啊、薄荷啊嗰啲就有嘅。但系咧过去嘅星期六咧，就帮一个嘅志愿机构咧就举家去到义澳呢个地方咧，去试下玩农务啊，第一次试下咩叫割禾咧，第一次又试下咩叫做采摘洛神花，帮埋啲洛神花去核去籽咁样样咧，系好开心嘅一个体验嚟嘅。同埋如果真系有咁样样嘅空间，又可以有咁样嘅时间去打理嘅话咧，绝对系一个非常之好嘅课小朋友嘅教育。 扎士多啤，你有冇玩过啊？ 有嘅，比较拗教啊，因为佢哋喐紧。 系啊， 一集嘅时候就烂咗，系嘛？ 系啦，咁 要剪嘅，通常时都系剪嘅。 洛神花个感觉上咧就比较坚硬少少啦。咁虽然都系成只手套变晒红色噶啦，咁但系个感觉就会冇咁拗教啦。咁但系咧。 割禾是一件很精彩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义澳呢，它可以产量有成两吨米那么多。 哇，这么多的。 是全香港最大的一个禾田的产量，有机禾田。 嗯， 去到那里的时候呢，就可以给他们体验什么叫做找到一棵你觉得值得割的禾，怎样为之熟，怎样为之不熟。割咗之後點樣咧？一炸嘅禾咧，就喺嗰個好似好大嘅桶嗰度咧，係燉燉燉燉燉，咁即係燉到嗰啲所謂嘅米。 我有睇 documentary 見過呢個步驟。 係啦，咁燉燉燉嗰個辛苦嘅過程啦，燉完之後咧，再攞佢去一啲可能比較機器上面可以幫到你嘅一啲嘅工序咁樣樣，之後就話俾小朋友知係咪好辛苦先至可以燉到幾粒米出嚟咧？今晚嗰餐飯好好地同我食曬佢啦。 正所謂粒粒皆辛苦， 咪就係咯，體驗。腌过之后真系食得好咗噶， 我自己就种过生菜咯喺屋企，生菜咧系喺超级市场买，佢连根喎，有啲一包包，咁我本身都谂住切咗佢嚟食完之后咧，喺度都猶豫咗一陣，其實係咪真係種得到呢？點知真係種得到翻出嚟，咁我就 keep 住有種呢一個生菜喺屋企咯。即係你差唔多咁上下，佢長高咗，你又切走佢。然之後咧，你就去到底部嗰啲就唔好切到去根部嗰啲位，咁佢就會 keep 住繼續生翻出嚟啲生菜。 幾好喎！ 係啊， 我就做唔到你呢啲，又話種菜又話 唔係，我 好細盤嘅咋。 而家有好多日式嗰啲室內耕作啊， 係咩？ 係啊，佢哋都可以種生菜或者出名就豆苗咯， 系啊，豆苗 我哋都有嘅，可以 豆苗喺嗰个超级市场我都试过种一次咯，佢可以再翻种到一次嘅，但之后就冇噶啦，系种玩到两水嘅就系咁， 起码都叫种过啊嘛， 系嗰个日式超级市场，咁我又有种过喎，咁样 好似 好嘢，大满贯啊，个个都有做过啊吓。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嚟到家长考牌学堂咧，今个星期我哋可以话开始一个新啲嘅领域啊，因为咧我哋之前咧比较多啲亲子啦，细个少少嘅小朋友嘅家长咧为我哋嘅主要听众嘅，但系今个星期开始咧，我哋呢个要请有一位嘉宾咧同我哋讲下啲少女嘅问题啦。早晨啊 ，Megan， 早晨， 你好啊 ，Megan 咧系嚟自青幼青少女发展网络嘅服务主管，亦都系注册社工嚟嘅。嗱 ，Megan， 你有好多同啲后生女接触嘅经验啦，主力帮女仔啦，点解会谂住要专登帮女仔？女仔真系咁惨咩？ 因为我哋睇到咧，其实喺香港啦，特别华人社会咧，即系香港嘅女孩子系面对紧好多喺性啦，同生育健康上面嘅挑战嘅。咁所以我哋嘅创办人啦，波儿，佢就喺2011年成立咗青幼青少女发展网络。咁我哋专系支援呢一啲喺香港嘅女孩子遇到性同生育健康问题嘅。咁譬如一啲幼环嘅女孩子啊，或者系一啲喺性行业工作啊，甚至我哋而家近几年咧都喺学校啊、院校啊，甚至乎家社咧都做好多一啲前线青少年性教育嘅工作，系啊。 讲到话咧，少女啦，我哋感觉上好多时候个错觉咧就系话啊，应该都系受害人嘅身份啦咁样样。咁但我哋未必会知得到究竟整个嘅来龙去脉系点样样咧，佢哋嘅难处喺边度咧？真系咁不幸有事发生嘅时候，其实佢哋可以喺边一度寻求协助咧，不如我哋逐层开始讲啦。我哋先讲下作为父母咧，当然要知道究竟而家个风险喺边度咧，有啲乜嘢系危险位嚟嘅咧？ 首先咧，而家即系手机咧系好普及，智能电话，真系每一个年轻人啦，甚至大人，其实咧都好容易，每一个人都得到一个智能电话，然后咧会喺智能电话上面咧都会可能用好多唔同嘅游戏啊，甚至手机应用程式啊、软件，咁对年轻人嚟讲咧，佢哋都会好容易可以喺手机啦，甚至啲网上嘅平台去一啲识朋友啊，或者玩游戏嘅时候识朋友啊，咁咧就会可能有一啲危机有可能会出现嘅，系啦，咁譬如佢识朋友啦，近年咧好多诈骗案件， 系啊， 呃钱啊， 大人细路都有啊， 系啊，甚至系一啲情感上嘅欺骗啊，咁都系会好容易发生嘅喺网上，所以呢啲。即系点样使用网络啊，或者系用一啲智能电话嘅手机平台咧，其实系好需要我哋去同年轻人一齐去倾，一齐探讨啊，点样我哋可以有一个智慧、有意识咧，要去避免呢啲 被欺詐的情況。 很多時候呢，家長又不是很敢很八卦，雖然很想知道究竟現在的女兒認識什麼朋友呢，或者她在玩什麼遊戲呢，但一來始終我們到少女啦、青少女的這個年紀都未必所有秘密都想跟家人說，但其實從家人的角度，我們可以用什麼方法去了解多少少她們究竟現在喜歡玩什麼，或者是她們遇到的風險在哪裡呢？ 其實最理想啦，即系就可以从小其实已经家长个屋企成个氛围咧系有个开放嘅空间同态度，去同年轻人咧去同或者小朋友咧去倾关于性嘅话题，系啦，一啲即系小时候我哋会讲青春期啦，大个咧就真系开始会讲下一啲情感啊，即系可能亲密关系啊、拍拖啊，再大个啲咧真系去到即系中三岁啦，十六岁左右呢啲时间，咁真系要。即系同年轻人讲啊，咩系性行为啊？如果第时大个要真系同伴侣发生性行为，要点样保护自己啊？ 系 个态度同个屋企嘅氛围咧，系好紧要嘅，都系即系从小营造咧，系更加理想咯。 系嘅，嗱，咁你遇过好多前线嘅一啲少女啦，你都帮过好多唔同嘅女仔啦，通常佢哋。见得到你哋啦，或者揾得到你哋嘅时候咧，佢哋嗰个求助嘅态度系点样噶？ 女孩子系啦，求助嘅时候一定系遇到危机啦，都遇到危机咧，如果系十几岁咧，都一定系好担心，好惊，唔知点算。 系 咁，佢入面嗰个好惊同唔知点算咧，其实入面系有包括父母啦，即系家长啦。哎呀，好担心父母爸爸妈妈会失望啊。 系 我即系搞咗咁大嘅事情出嚟，好似制造好多麻烦啊，佢都好惊，所以对佢哋嚟讲，求助咧都系即系要好大嘅勇气，系啊，同埋都系逼到走投无路咧，先至会嚟上网，可能 send 一个 message text 我哋嘅社工同事，系啊。 你接触得比较多嘅个案啦，或者佢哋最大嘅问题啦，或者遇到嘅困难啦，通常系啲乜嘢咧？ 通常系有唔足够嘅性知识啦，即系佢点样去保护自己啦，一啲避孕方法啊，或者一啲性病嘅传染，系啦，甚至一啲交友嘅陷阱啊，佢哋都冇嗰个知识啊，咁都好睇到其实可能喺家庭入面啦，甚至学校啦嘅即系教育系统入面，佢哋都冇办法。得到呢啲知识，学到呢啲资讯，咁所以变咗我哋机构都接到危机个案嘅时候，我哋除咗处理危机介入之外，我哋系必须要教育翻我哋嘅女孩子咯。 其实教育咧真系要从细开始嘅，唔系话要教衰佢哋、教坏佢哋，而系话俾佢哋知乜嘢先至为之正确，咁等佢唔使自己去乱咁揾一啲错嘅资讯翻嚟。嗱，我哋好开心咧，由今日开始咧，我哋逢星期三喺呢个月份都会揾到 Megan 同我哋咧嚟到。家长喺白学堂当中咧，教翻我哋几招待起身嘅，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 好，拜拜。 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You are my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妄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二人一段命途贫亦富差也好从来未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梳理后定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You are my for life 总有梦追不到亦已心中有你接住我失恋中创伤中能平复有我照料你假使到梦中拥抱紧来回复仅有一口气我们仍然是眷属从来未想过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局 他追风冯允谦有这一首全新作品给你幸福所以幸福 赤柱这个地方中西合璧有很多不同得意的文化都汇聚在这里但他的名字到底怎么来呢想知道的话百元号转头告诉你Cheer, cheer for me. What's a kite? What's a kite? No, no, no, my thing. But okay, I'm okay, my guy. Listen up. Three, two, baby, take notes. Oh, mama, go to my dad, Keko. You're my hero, baby. He told me that I got to my go to. Ah, you're my original. Oh, yeah. I'm a genie, 人形みたいな弱き princess じゃない あれこれね まずすぐ判断ぼっとする暇はない柱呢个名嘅由来可以话系有好多唔同嘅讲法。较为多人相信嘅 咁亦都就係話原來同以前呢度種滿咗就係木棉樹係有關嘅。由於木棉樹呢當佢開花嘅時候會有非常之靚非常之鮮豔嘅火紅色嘅木棉花。远远望落去呢原来竟然间好似一条红色嘅巨型柱等一样㗎喎。所以顺理成章就叫做赤柱啦。不过好多人呢都会唔明白点解赤柱嘅英文名会叫做 Stanley。其实呢个更加容易理解啦。回归前英国嘅将领 Stanley, 佢就喺赤柱登陆。后来啲人为咗纪念呢位嘅将领於是乎就将呢个地方就叫做 Stanley 啦。位于南区嘅赤柱的而且确位置较为偏远噶，不过原来喺港英时期呢度亦都差啲成为香港嘅命脉噶。啊，当年英国人认为赤柱人口多，百业兴旺，亦都有意咧就将佢发展成为经济嘅重要地方。可惜后来因为赤柱一带受到疟疾嘅肆虐，以及当其时黄麻局一带嘅海盗非常猖獗啊，所以佢哋改变策略就转咗去维多利亚港北岸嘅，即系而家中环同上环一带发展啦。 Micky 同大家睇睇天气好嘛？ 好啊，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天晴，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去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系清劲噶。展望未来两三日都系大致天晴，而日间咧都系干燥嘅，日夜温差日亦都会咧比较大嘅。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6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3至4，低至中。 9:08，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咧，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有得升啊，升123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26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61点咁啊，仲有角度咧，同大家睇下港股方面啦，咁啊，贴士啲啊，新加坡港股咧轻微高水少少咁多多嘅，大概10-20点到啦，咁啊，今日开局唔好跌啦吓，咁啊，11月开局啦，盈利一个好嘅兆头得唔得啊？而且再加上咧，其实今年咧港股真系麻麻地啊，有冇机会咧重住11月同埋12月咧攀回一成咧？咁啊，所有股民咧就拭目以待啦。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嚟到晨光好友嘅呢个环节啦，咁上一集嘅晨光好友咧就请咗 A P 潘宇谦嘅，咁今集依然继续揾嚟潘宇谦。Hello， 早晨。 Hello， 早晨。 早晨啊，嗱，我哋今次咧就讲下你最近派咗台首新歌，系叫做《寂静的诞生》。咁可唔可以讲下嗱，变翻广东话歌啦？可唔可以讲下？点解会作呢首歌呢？ 嗰阵时系想做一啲又系关于小朋友嘅歌，咁但系呢个就唔系专系放我两个仔嘅，而系想讲可能每一个人出世，其实你系有个类似嘅一个使命啦，又或者你系。在人生的路上你其實有很多可能性，那你要 seize the moment， 即是你每個機會你要好好把握，因為時間很快會 流逝。 那我就將這個 idea 去跟了填詞人王樂兒講，那今次是我和王樂兒第一次合作，他是周耀輝的徒弟，那我之前和周耀輝就有首歌叫天黑時想跟你到白頭，那就真的是關於親人的，那而在 MV 裡面我是找了一個男仔去做我个仔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啊，如果我再做一个关于小朋友嘅小宇宙嘅一首歌，咁不如试下同王乐儿合作咯，咁可能又会同耀辉老师之前嗰首词有少少分别得嚟，但又有少少关联。 哦， 因为我识咗佢好耐噶啦，嗰阵时系 Sophie 啊、黃嘉怡介紹，係咁佢哋成日合作，咁跟住我就一路同佢講話，我想揾佢合作，咁但係我唔中意應承咗人咧，但係又冇對 面， 係咁依家佢好似都移民民去荷蘭啊， 哦， 佢同阿耀輝都係嘅。喺荷蘭有陣時一半喺荷蘭住，一半喺香港住。 嗯， 咁所以就揾咗佢填呢個詞咯。咁歌詞入面有啲英文咧，就其實揾咗阿 J 風去執一執嘅。 哦， 因為呢首歌都係 J 風同我一齊寫 嘅。哦，係啊，你應該問一問呢一個奇妙嘅經歷先。 係咁，但係因為其實我平時同人寫歌咧係面對面一齊寫嘅。 係。 咁但係 J 風就比較忙啦。咁但係依家即係好發達啦，資訊咁。我就寫咗一稿我首歌先嘅，跟住之後我就俾咗佢聽，跟住我將個伴奏即係冇人聲咧就 send 埋俾佢，咁佢話我都錄一個我自己嘅 version 啦咁樣，咁佢又錄咗，佢係超快搞掂咯，好似兩個鐘內就錄咗俾我練埋和音咁樣。 好快喎、啊，兩個鐘 練埋和音，佢嗰日係做完人哋演唱會嘉賓嘅凌晨 send 俾我。咁我一聽係我就哇掂啊， 靈感大爆發兩個鐘喎、 啊。我覺得其實如果你係寫開歌咧，其實就寫歌可以好快，但係寫得啱唔啱就係一個問題，即係或者你寫嘅嘢會唔會以前自己用過咁樣，即係會唔會好唔 original， 或者係啊咁似我之前首歌，因為大家通常寫歌個取態都係近排聽開啲 咩 歌 就會學翻個風格， 啲咩 melody 係適合自己唱咧，你就會主即係 成日都出現呢一個 嘅，你會先入為主咗係， 哦， 因為你會。你起碼想你自己唱得好聽啊嘛，嗰首歌你寫，咁所以你寫俾其他人嘅時候又會諗少少唔同嘢。咁但係 J 風之前有聽過其他歌，咁我哋都其實我哋識咗好耐，但又唔係話好熟咁咯。但係我就知佢係超 nice、超有禮貌咁樣，又唔係好識中文咁樣。依家好咗好多啊，因為佢睇歌詞，佢係睇拼音噶嘛。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譬如佢演唱會都係啊。 其實都幾厲害㗎喎，係好鍾意音樂佢先會擺咁多時間去係逐個字喺度拼下點樣讀。你覺得你同 J 風合作有啲咩火花係以前冇試過有嘅呢？ 佢有啲 melody 嘅走向係好 J 風㗎喎。咁我覺得同人合作就要有呢樣嘢，即係人哋一聽就啊好有。 人哋少少嘅嘢，加埋你嘅嘢，變一個新嘅呢一首歌嘅直正的誕生啦。 係啊係啊，所以入面有啲英文歌詞係其實本身喺 J 風個 demo 入面有，特別係最尾嗰幾句咁。咁所以我就諗住 keep 翻咯，因為我中意嗰個 vibe 同埋係好襯嗰個旋律，因為 J 好多歌都係入面會加啲英文入去。 咁啱嘅，其实你都好夹唱英文咯，你都系有一啲留学嘅背景噶嘛，系咪啊？ 系啊，但系会唔会平时我啲歌 demo 用咧，我又未去到咁样咯，因为我谂 J 风 for 英文对佢嚟讲都半个母语咁样，咁我又唔系，我英文都 OK， 但又未去到系我写 demo 会用英文咁样咯。 系呢一个 MV 点样拍嘅咧？过程有啲咩咁特别咧？ 其实呢个 MV 系。我咁多個 MV 入面其中一個最攰嘅拍得，因為嗰陣時啱啱之前有一次同屋企人去咗台灣旅行，咁一翻嚟第二朝六點就要，好似十一點先翻到屋企，咁第二朝六點就要拍 MV， 哇，好早 喎，係啊，同埋好曬啊嗰日，都34-35度咁樣，咁我有好多喺 MV 入面嘅場景都係好似差唔多全部啊，都係户外嘅。咁同埋因為我為咗靚啲咧，有一度係著咗件全長袖連帽嘅衞衣，係牛仔布。 點解而家啲男明星咁中意夏天著長袖衫，著到厚厚實實咁樣咧？你而家都戴住頂好熱嘅帽， 我又冇乜嘢 冷帽嚟喎，我見到就覺得好熱喎。 唔係因為我覺得男仔咧，你著衫一定要多啲 layering 先好睇。 係。 咁但其實有一個辦法可以令到你唔使咁多 layering， 就係你去健身，健身到好大隻咯。咁、 哦、 但我唔 係咯。你有學下 Samsung 嘛？ 我又未會去到咁大隻咯，因為佢係直情跟曬餐單咁樣。 嗯。 即係我朋友識佢係，佢食自己嗰啲整嗰啲飯盒咧係冇味嘅、 哦， 或者佢係食健身嗰啲餐單。 Okay。 但係我係 即系我冇呢个能耐咯，我好中意食嘢。 冇咁你平时抱多啲你个仔啊，抱多几下跑嚟跑去，可能亦都变到佢咧。 哦，但系我要换手抱咯。 咁咪啱咯，两边都 balance 咗。 之前就系抱过佢哋，抱到只手瘀咗咯。 吓， 因为我个仔细个细仔咧，佢瞓觉会个头转嚟转去，之前就狂喺我嗰个关节位嗰度转咧，转到瘀咗。 喺关节位度转，都几撩楞噶。 咁anyway 讲翻呢首歌就系、是、嗰日拍完呢个 MV 咧、 嗯， 我系好癫咁样，第二日再拍我另外一首之前拍咗台嘅国语歌叫做崩溃嘅 MV， 咁所以我系两日内拍咗两个 MV， 咁系 哇极限挑战嚟， 系啊，嗰日嗰阵时瞓得好少，但系嗰阵时就我觉得几喺个状态入面，所以我就几满意个 MV 嘅。 咁同埋因为今次个电影啲诞生好多。场景都是户外啦，即有啲是比较多花草树木啦，同埋是又会 catch 到个夕阳，因为我哋觉得呢个是比较自然啲嘅现象，就好似即每一日有个开始同完结咁样，咁又好似可以扔返落小朋友嘅时间入面咁样。 你觉得你两个小朋友呢系咪对你个音乐道路上面有一个好大嘅 inspiration 或影响呢？ 都是啊，即是冇佢就唔会做呢啲歌咯，因为你会冇乜嗰个感觉㗎嘛。即是你纯粹会諗返自己细个囉，咁但你自己细个你冇一路 monitor 自己嘅成长㗎嘛。 咁啊係。 咁反而会望到佢哋就会觉得嘩好得意，即係唔见你哋几日你哋突然间又会识咗唔同嘢啊，又会识讲唔同嘢啊，或者佢会过嚟揽一揽你啊，锡一锡你。咁依家大个咗系即係大家大个咗唔会对父母咁样做㗎嘛。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好特别咯， 咁你会唔会多咗对住你阿爸阿妈，可能揽下佢哋啊，锡下啊咁样？ 咁锡就一定冇啦，咁但会多啲同佢哋即系 meet up 啊，食饭咁样。 嗯，见下孙仔。 系啊，都系啊，两样嘢。总之有藉口就尽量会同佢哋见面啦。即系 唔系藉口嚟嘅， 因 为 我同我爹哋唔系讲好多嘢。 嗯。 咁但系有阵时佢，譬如你知啲老人家唔识用 WiFi 嗰啲咧，咁、 哦、 就过嚟帮我搞搞个 WiFi。咁以前就會覺得唉好煩啊，即係一路都你教咗咁耐，你都唔知咩 WiFi， 咁不如你長開住個 WiFi， 冇識啦。 咁你出面會收到其他 WiFi 咁，咁但係佢又冇喎，即係佢會識咗個 data， 淨係開個 WiFi。咁你變咗出街，你冇連到 WiFi， 你咪收唔到啲 message 咯。 哦， 咁但係變咗依樣嘢就係我會同佢有個聯繫啦、 嗯， 即係佢每次有啲電器要我幫手，就會特登過去屋企，跟住同佢。就整耐啲就同佢傾偈，有翻個 bonding 嘅時間。 係、嗯，希望咧呢一首歌咧，應間都會播噶啦。咁啊，希望各位聽眾係中意啦。咁啊，都係有啲新嘅一啲元素啦、嗯、，mix and match 咗落去同 J 風嘅。咁我哋一齊聽下《寂靜的誕生》啦。拜拜。 拜拜 ，thank you。 宇宙意外爆破，孩童也在变大，脱去束缚，寂静里有惊慌，但有风光。以后渴望深入地躯壳，犹如发现海浪朦胧扑朔，想办法抵挡、青春的姿态不免怯慌，无声里接触，无知语率真偷偷把我扯向远方，远处会有野狼，哪有最暖皮窝，风会吹过一些过错，无声可掀起痛楚。 Let go of your lif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ll find, For 云如暗号，无端的伤口都会好，你有天碰到满街哀痛，你有天会不断退缩，怕这一世转眼已虚耗，世界奥秘和创造，恬静到没有预告。 在国际大型运动会原来都有西洋棋的，西洋棋是起源于亚洲的一种两个人对弈的棋盘类游戏，经由阿拉伯再传入欧洲，成为了国际通行的棋种，在世界上是最古老而且最受欢迎的棋类游戏之一，也是一项智力竞技的运动，曾经一度成为奥运的正式比赛项目。 睇翻歷史，西洋棋喺多哈2006年第十五届亚运会上面首次被正式列为比赛项目。2010年广州第十六届亚运会亦都再次被列为正式项目添。而啱啱完成咗嘅杭州亚运，亦都将西洋棋成为正式项目。当其时更加产生咗四枚金牌。西洋棋嘅棋盘就系正方形，由打横、打直各个八个唔同嘅方格，颜色黑白交错，排列咗64个小方格组成噶。而佢嘅棋种更加分为王、后、车、象、马、兵六种不同的棋子。在正式比赛的时间，西洋棋的棋子是采用了立体的棋子，棋盘放在两位棋手之间，由白色的一方先开始，黑白双方交替行自己的棋，棋局以保护本方的王，将对方的王杀死为目标的，先将对方的王将死的一方就叫做获胜，如果黑白双方都没办法将敌方的王致死的话，就叫做和局了。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星期三嘅朝头早，咁梗系咧揾嚟阿昌啦。早晨啊，昌！ 早晨啊，全体早晨各位。 今晚7:35有咩睇咧？ 咁啊，带俾大家有认识人大政协呢个节目啊。嗱，今集咧就会请嚟嘅嘉宾朋友咧就系全国人大代表陈振英。咁啊，陈振英会喺节目度同大家讲下咧佢新任呢个人大代表嘅感受啊。另外啦，佢会讨论下咧国家面对外部挑战底下咧，香港要点样应对去配合国家嘅发展。咁啊，节目咧另外亦都会邀请到全国政协委员啊卢金荣咧上嚟讲下佢对深圳同香港未来发展嘅见解啊。因为佢相信咧，深圳能够为香港嘅创科行业带起一啲积极嘅协助作用。咁今晚一齐听下佢两位点讲啊！ 好，咁另外去到8:00嘅医生与你咧，今集系讲啲咩咧？ 嗱，今晚咧同大家讲下嗰个疾病叫做心房颤动啊。咁啊，俾翻少少背景大家啦。原来咧，我哋刚刚过去嗰个星期日咧，10月29号，每年嘅10月29号咧就系世界中风日。咁啊，定立呢一日咧嘅目的系为咗让公众咧对呢个中风疾病咧有更多嘅关注。咁等大家咧识得去到预防啊。咁啊，今集咧就因为咁样咧，就会同大家深入探讨一下导致中风嘅其中一个主要成因，就系头先讲过嘅心房颤动啊。 哇！咁啊，咩叫心房颤动咧？系咯， 乜嘢心房颤动咧？其实原来系心律不正嘅其中一种啊。即系落地啲讲下，即系如果咧有阵时咧觉得心跳突然之间加速，个心口又觉得唔舒服啊，气促啊，嗱，有机会系患上呢个心房颤动啊。 系。 呢、這个心房颤动咧，大部分患者咧都冇明显病征嘅，但系咧到发现嗰阵时咧，就已经出现咗中风嘅并发症噶啦。咁啊，究竟咧点样预防同埋及早发现呢个心房颤动咧？今集我哋请嚟心脏科嘅专科医生，等佢咧同大家解答一下疑难啊！ 哇，因为咧我身边真系有个朋友同我一样大嘅啫，大我3日咁样啦。然后咧佢就系同我讲，有一日毕咗业，我哋综合毕咗业之后见我，佢话啊，你知唔知我最近入咗医院啊？咁样，我话吓咩事啊？冇、啊，就系咧心跳得好快，觉得自己咁我咁嗰时都冇嘢嘅，但系佢自己。跳得太耐啦，10几分钟都咁快咧，佢就顶系惊入咗医院，即系即刻急救。即系佢系前面乜嘢都冇做过，啱可能食完嘢咁样啦，然后佢自己纯粹觉得啊跳得好快，但系未至于话好唔舒服嘅。但系已经话哇，原来你心脏系应该有类似系头先你讲过一种心房颤动嘅感觉，就同佢讲话你下次咧一有呢个问题即刻入医院。 哇，好严重喎、 啊！系啦，但其实佢讲真嗰句咧，佢系嗰啲即系好健康啊，成日都去做运动嗰啲人嚟嘅。 哦， 系啦，咁所以咧，实际上点解？因为有照过啲唔同嘅检查咧，都好似话系冇乜嘢嘅。咁但系咧，听落就好惊啦，因为头先讲过佢系冇明显病征噶嘛。 系啊， 系啊，咁所以最紧要就系睇，究竟有咩办法去预防咧，或者点样及早发现呢一个心房颤动？咁如果咧大家想留意多啲关注自己嘅身体健康咧，就记得留意8:00嘅医生与你啦。去到10:30嘅迈进未来系讲啲咩咧？ 嗱，呢个迈进未来咧系一个纪录片系列嚟嘅，咁啊一年六集咧就会揾嚟年轻嘅未来科学家，等佢哋亲身体验下咧而家科技上最新嘅发明。咁啊，今集咧会同大家集中睇下呢个基因工程啊，即系 DNA 嘅编辑技术。咁啊，会带大家睇下咧而家嘅科学家点样利用呢个基因编辑技术去到改革食物供应链啊，即系话可以咧透过基因编辑去提高嗰啲农作物嘅产量，令到嗰啲饥荒咧可以消失咁话。咁啊，另外啦，嗱呢啲好多时有听过啦，即系改变一啲瓜果嘅基因可以令佢哋产量多啲啊嘛。咁但系呢一方面就造福人群啦。咁但系咧有原来有一啲科学家咧话系透过呢个基因编辑咧可以对嗰啲生物啊嗰啲身体嘅特征，特别系一啲牲畜啊嘅身体特征咧系佢可以指定嘅、哦。即系譬如啊系啊，譬如生产多啲鸡乸啊、猪乸啊、牛系公啊多啲嘅、哦。咁呢一样嘢咧，就除咗牵涉到食物供应之外咧，亦都牵涉到一啲道德嘅。咁、最夸张嘅系有位科学家咧就话，可以透过基因编辑技术咧，亦令一啲绝咗种好多年嘅动物咧，嗰啲基因可以复活过嚟。嗱，嗰啲绝咗种好耐系咩咧？讲紧系冰河时期嗰啲长毛象啊，侏罗纪公园一样啊。咁啊，令到可以佢号称可以透过基因编辑技术，令到长毛象嘅基因复活过嚟，即系换句话讲咧，有机会令到呢一种动物咧从绝种当中咧带翻嚟现实世界。咁究竟系咪真系做得到嘅话咧？想知道嘅，今晚十点半要留意呢个迈进未来啊！ 我本身谂住纪录片咧，即系真实一啲嘅，点解讲讲下而家似电影？ 好科幻啊！ 系啊。变咗侏罗纪咁样咧，我唔想见到恐龙啊！ 但系科技嘅发展就系咁样噶啦，你唔想就系发明咗嗰样嘢出嚟咧，就好多科学家想应用一下。 咁啊系， 系啊，系。所以呢个系即系好多科学问题，其实都有关到道德嘅问题嘅。咁啊，即系今晚都会同大家探讨一下嘅。 冇错，咁另外讲开呢一个基因工程咧，都我自己都知道而家系好多一啲基因改造嘅食物，甚至话咧有啲系会改造咗入边嘅基因咧，有一种天然嘅除虫剂咁样，即系唔使再落农药去再怕有嘢食佢啦，系直情改造咗佢，咁令到咧系有啲除害剂咧系可以杀灭啲害虫嘅。 哇，犀利喎！ 系啦，咁就反而会令到嗰啲农作物咧系容易啲生长得嚟，你又唔需要落农药。 但系会唔会对我哋人体有影响嘅咧？ 唔会啊，已经系出现咗噶啦。 哇，好好嘢喎！ 系啊，系类似系啊，咁所以其实基因改造咧系真系好 common 嘅啫。不过想了解更加多咧，就记得留意十点半嘅迈进未来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继续见啦，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最紧要就系有好心情，就算天气唔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宁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宁、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近排天气都相当之好，咁啊天晴啦，亦都系相对干燥少少啊吓。我记得早两日咧，同时间咧相对湿度咧有77%嘅，今日就再要饮多少少水啦吓。咁啊，女士们咧嗰啲茶嘴嗰啲叫做润唇膏，润唇膏，小白 都 会， 我都茶， 你都中意喎，系啊。咁啊，Vicky 你会茶嘴噶？ 唔茶搞唔掂啊，好干啊我嘴。 嗱，每一次开麦咧，有必备嘅三宝嘅， 系咩啊？ 水。 系 电话，最后就系润唇膏。 点解我无端提呢个咧？小白，你睇下 Vicky 今日个嘴咧，有少少流流地血。 哦，系咩？ 系啊，你睇唔到？ 我搣咗个嘴， 哇， 搣咗嘴皮， 唔得喎！ 而家即刻攞 我由小学开始，我阿妈已经训练我搽润唇膏噶啦，因为佢话如果就嘴唇爆炸扣10蚊嘅。 系，而家即刻搽，即刻搽，即刻搽。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俗称黑马的内地出入境健康申报，今日凌晨零时起取消，出入境人士无需再填报，但是有发烧和咳嗽等的症状就需要主动申报，并配合卫生检疫工作。今朝在罗湖口岸，有过关的市民说，取消黑马之后过关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方便很多，形容不用再沿着围挡兜路排队扫描黑马，可以直行直获。另外亦都有跨境生话，结束黑马非常有效提升效率，之前每次过关都要打开黑马，有时遇上网络不好未能够打开会感到烦躁，现在方便很多。在罗湖口岸，原本用作扫描黑马的机器闸口全部打开，并且张贴写有请直行和如你有身体不适，请主动向海关进行健康申报的告示，亦都有职员提醒旅客无需扫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将会在未来几日释放部分外国人质，并且扬言将会让加沙地带成为以军的坟场。哈马斯旗下的卡桑旅发言人说，已经通知划船的人员未来几日释放一定数目的外国人质，但他没有进一步说明释放多少人以及人质的国籍。哈马斯上个月7号突袭以色列南部之后掳走超过200名人质。较早前以军空袭加沙地带一个难民营，宣称铲除了哈马斯一名高级指挥官。哈马斯卫生部门说，以军轰炸造成至少50人罹难。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指出，中国不会为当前加沙地带的局面背锅。安理会就巴以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议，张军在其他国家代表发言之后再次发言，指出美国代表指责中国否决美国所提出决议草案的发言是最没有道理的说话，又指美国是想让中国对当前在加沙出现的局面负责，强调这个窝中国背不起。将军说，美国在否决了巴西提出的决议草案之后，匆匆提出自己的决议草案，但是这项决议草案完全忽视全世界，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关于停火止战的强烈呼声，完全混淆是非，试图将巴以问题引入另一种叙事轨道。更危险的是，有关行为将会为局势进一步升级大开绿灯。中国对于这样的草案完全有理由投反对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15点，升3点，总成交金额5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02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81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8.4跌8毫，比亚迪股份235.4跌2蚊，阿里巴巴80.35升3毫，友邦保险66.55跌1.3，美团111升4毫，百威亚太15.24升3毫6，小米集团14.28升2毫6，药明生物48.75升1毫半，康方生物43.35跌5.5，创科实业70.9跌4毫。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25， 日元 151.28， 瑞士法郎 0.91， 加元 1.388， 人民幣 7.317， 英磅對美元 1.214， 歐元對美元 1.058， 澳元對美元 0.63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日经平均指数报31,505点，系升646点。港金报18,48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0.03美元，卖出1,98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提提你，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依家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而较早前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山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小榄的交通意外同样已经清理好，交通同样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到东行过海，依家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马会大楼。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维利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依家龙尾就去到劳资审裁处；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就去到红梅谷路。路面情况啦，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返渣华道之路比较车多，依家排到城市花园。而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慢车，龙尾星航名居。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反方向去返上水跟住新城市广场车多，依家排到美林村。另外，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龍門路迴旋處都係車多噶。依家龍尾排到中山公園，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致力为香港增强发展动能，促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大型建设、产业发展，汇聚顶尖企业、人才，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培育本地技术专才，鼓励生育，照顾好老人家，保障大家健康，携手建立关爱共融社区。 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这一份是属于每一位市民的施政报告。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范拉被誉为是天上面降落嚟天使一样的自如系男子，希望用甜美的声线一举一动，让他的乐迷和听众心灵受到洗涤，可以欣赏一下自如系的声线是怎样。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Kanae Tailwind》。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Kanae》，有热血赛车故事为背景的《Tailwind》。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狂飙》罪恶横行，无法无天，城中黑势力盘根错节。正义刑警扫黑除恶不遗余力，能否将黑势力连根拔起？国剧夜场狂飙。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姐啊，我个旧同学话，只要喺区议会选举投票俾佢心水嘅候选人啊，就会俾大利是我噶啦。 细佬，佢咁样真系贿选买票、啊。无论系候选人或者任何人，如果用利益去换取选票，唔止提供利益者啊，连收受利益嘅双方都系犯法，你千祈唔好啊。 我梗系唔会啦，维护廉洁选举系每个市民嘅责任嚟噶嘛。根据廉署執行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违法者嘅最高刑罚系罚款50万同监禁7年啊。 记得啊，投边个系由你自己话事，到时一齐去投票啦。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陈俊轩、 船仔。 音乐关系， 玩音乐咧，唔好净系挂住睇谱，唔好净系跟人哋嘅嘢，你要都要学下音乐背后嗰啲 chord 啊、和弦啊呢啲咁嘅嘢，从中你学到一个 chord， 听到嗰个 chord 嗰个颜色感觉，然之后你就从嗰度就开始即兴咯。咁呢啲就系即兴嘅行嘅第一步啦。 今个星期有嘉宾傅志日同你探索一下音乐世界嘅无限可能。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9:42啊，呢个时间呢有小白啦、阿 O 啦同埋呢 Vicky 啊同听众朋友一起倾下偈先啦、 嗯。 好，听众朋友今日你系边一位？早晨早晨。 欢迎你阿燕。 早晨。 早晨咁多位。早晨早晨。 你好你好。 咁多位。我听你做媒听咗好多好多年啦。 系咪真㗎？哎，咁真係好多年喎。 听做媒啊，系啊，听到而家都好多好多年啦。 哎，咁我以前同你一起都系做听众啊，我都系听佢哋大㗎。 系啊。真系听佢大，同埋就一齐听佢大噶啦，已经真系听到好大啦， 听到成家立室啦。嗱，今日咧你就有自己嘅小朋友啦，咁、嗯、啊，应该系叫你叶太啱唔啱啊？我想问燕姐， 系啊系啊， 系咧叫叶太亲切啲，系啊，咁啊有叶太叶生啊，有个叶公子，咁啊你公子生日系嘛？讲嚟听下先。 系啊系啊，佢叫海慧啊，好开心啊，打呢个电话。 嗯，我哋听到你电话都开心。 38岁生日。 哦，我刚 刚打嚟，原来礼拜一你哋已经，所以今日先至只能够补足佢生日咯，因为佢系礼拜一同礼拜生日。 哦，系，因为 佢十月29号正日啦嘛，系啊。 哦，咁啊，38岁啊，喂，属牛啊，都系， 系嘛？38岁啊，开心啊，系啊，嗰日同佢饮茶啦，同埋妈妈啦，又同佢切蛋糕啦，都系祝佢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啦。 系，咁啊，都成家立室未啊，仔仔？ 暂时未， 系暂时未， 暂时未，有冇 target 先？ 系啦，有冇新抱茶可能已经差唔多噶啦？ 佢自己想唔想先？ 系啊。 哦，得噶啦，佢会努力噶啦。 哦，咁佢会努力嘅，我哋祝福佢嘛。如果佢唔想努力嘅，咁我哋唔祝福佢啊。 系啊，咁啊，最紧要开心。其实即系都经历疫情之后，咁都系啦，身体健康最紧要嘅。咁我估计即系阿仔都好锡， 身 体 健康啊，事事如意啊。 多谢，咁啊都好锡屋企人啦。咁啊多啲翻嚟屋企饮汤咧，妈咪就最开心啦。啱啱 啊， 叶太 应该翻嚟食饭 嘅，系嘛？你平时煮咩餸吓？成日慰劳佢啊？有冇啲 边？食鸡。 鸡翼点煮？点煮？ 鸡翼多数系煎啦，佢中意煎鸡翼。 哦， 我都中意食煎鸡翼，香口啊， 系啊， 香口啊， 好中意食鸡翼佢。 咁啊嗱，食乜嘢就已经安排好啦。嗱，但系咧，我又想话啊，到咗呢个年纪啊，有阵时啲你哋即系做家长啊，成日都会觉得啊，38岁都系细路仔，有冇谂住啊，同阿仔都一齐去下旅行，有啲家族旅行，因为始终咧啊，做咗两年 有啊，去过好多次啦， 去过好多次啦，去边啊？分享下。 好细个去过泰国啦，去过台湾，去过中国好多地方啦，已经同佢。 哇，咁周围去玩，咁有冇啲系佢带你去噶？ 系咯，应该反翻转头佢带你哋两公婆去。 佢带去澳门玩啦。啊，哇！其实好多地方佢都系带我去噶， 系嘛？ 即系同一齐玩，系啊，系啊。 系，同你带你去澳门玩，俾埋一本金你啦，慢慢喺嗰度赢。 有冇话嚟紧去边度玩啊？一齐。 嚟紧应该系翻中国啦， 系好多嘢玩啦， 好多嘢食， 系啊系啊系啊， 去都好多饮饮食食啦吓，咁啊，依家仲好似搭呢个港铁有七折添啊，头先都有讲过呢个新闻咁啊， 系啦，最最好冇咗个黑马嘛，黑马好烦， 系啊，冇咗啦， 市民心声啊， 系啊，今日先冇咗真系好啊，唔使咁烦啊，觉得好烦， 其实咧嗰黑马都唔系好烦嘅，但系你往来得频密咧，你用嗰小程序咧加完之后更新都 OK， 不过。我估大家就唔常用微信嗰个位咯， 冇啊，好过有嘅，咁呢个大家真系真系方便咗嘅，最好啲机都插埋啦，系嘛，阔啲啊条路， 系啊，起码即系表示个疫情度都慢慢渐退啦嘛， 系啊，退晒噶啦， 冇错冇错，好，今日咧拣嚟呢一首作品咧嚟自刘德华嘅作品啦， 系啊，我好中意听，我仔都中意听嘅， 系咩？ 叫咩名啊？ 情人 Happy Birthday， 情人 Happy Birthday， 好，一齐听听呢首作品啊， 你哋拣到呢只歌， 好，拜拜 拜拜， 祝身体健康，拜拜。 嘴边轻带笑微微，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是你一天一天不经意地，为我增添增添一丝趣味。情人步进我的心扉，情侣私应因你起，请准许我陪伴你度过一切是与非，无穷一分一刻都思想你，欠我一辈子心机，今生今世亦会记起，衷心祝你在这天嘴边轻带笑微微，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是你一天一天不经意地，为我增添增添一丝趣味。情人步进我的心扉，情侣私应因你起，请准许我陪伴你度过一切是与非，无穷一分一刻都思想你，倾我一辈子心机，今生今世亦会记起，衷心祝你在这天Happy birthday. 来私隐因你起，请准许我陪伴你度过一切是与非。无论一分一刻都思想你，倾我一辈子心机，今生今世亦会记起，衷心祝福你在这天。 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头先系叶太嘅点歌，点情人 Happy Birthday 俾个仔听。 系 阿叶生啊，应该会呷醋。点只咁嘅歌？ 唔会嘅， 唔会嘅，两个都 系情人咯，都话个仔。 经常都咁讲嘅。 系啦， 佢咧 啊，系 你太太都吓有好多个咯。唔系净系你噶， 我太太都好多个， 好多个小朋 友， 你 有两个小朋友 嘅嘢， 有两个小朋友， 有两个前世情人， 哦咁样咁解。 算啦，我哋讲翻饮食嘢啦，好嘛？ 越聊越黑嘅，整啲人你都冇嘢。好啦，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炒蛋， 好啊。 吓咁啊，炒蛋啊，点样炒好咧？咁啊，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例如系番茄炒蛋啦。之前都有讲过，其实如果番茄想做得更加浓味嘅话咧，其实可以将个番茄放入冰格嗰度啦。咁啊，你去到即系攞水落一落佢，跟住个皮咧就即刻会基本上好似金蟬脱壳咁样。一剝咧個番茄皮啊走咗噶啦，跟住咧再拎佢就咁切，即係硬住咁切咧，跟住再放落去雞蛋一齊炒，其實可以令到嗰個番茄味好濃郁嘅。原因就係因為嗰啲番茄汁咧，嗰啲精華就冇喺因為個番茄喺普通狀態嘅時候啦流失咗，咁啊令到佢嗰個番茄味道可以更加濃郁啦。好啦，今日咧就唔係用番茄去到炒，咁啊當然啦，亦都有用豬肉碎。即系猪肉买猪肉搅碎就炒蛋，亦都系有嘅。不过呢个就会干身少少，系啦，会干身啲嘅。咁如果你话我又想再炒蛋，仲有啲咩得意嘅点子呢？韭菜大家中唔中意食啊 ？O K 喎， 你哋中意啊？ 中意啊！ 韭菜炒蛋又有冇食过呢？ 有， 系啦， 几好噶，系啊。 韭菜炒蛋 大排档都会食， 系啦。韭菜炒蛋咧，其实好多人都好想炒到好似大排档咁样嘅。咁、但系就有啲迷思喺度啦。当你自己屋企炒嘅时候咧，你发觉啊，我明明已经炒开咗个鸡蛋啦，跟住再落呢一个韭菜嘅时候咧，硬系咧个味道就唔系好出。到底个关键喺边一度咧？咁样。 但 系 韭菜本身好浓味噶咯，已经会遮晒所有鸡蛋 的 味道。 韭菜咧，佢自己本身如果你咁样炒嘅话咧，其实韭菜系会比较上湿润咁样去炒。咁变咗咧，佢嗰个韭菜味其实都会有喺度嘅，但系少咗份香喺度，少咗份炒嘅香喺度，即系好似镬气咁嘅感觉啦。咁你话点解先？点样喺屋企炒都可以炒到咁香口咧？其实有办法嘅。咁你先将嗰啲韭菜就买翻嚟啦，咁啊清洁咗佢，就将佢切好似即系大排档咁切细细粒啦，唔使太细粒嘅。我谂一只手指一截咁样啦，系啦。咁你就切到佢呢个 size 左右，咁啊一大扎呢个韭菜啦。然后咧你就起镬啦，起镬咧你个镬咧就唔好落油住，唔好落油住啊。咁你就咁乾炒呢一个韭菜先，系啦，乾炒佢一阵， 收干佢啲水分， 冇错啦，系啦，就要收干晒佢啲水，因为将佢啲水分咧就全部逼晒出嚟。咁你嗰阵时其实已经会闻到嗰啲白色嗰啲烟咧，一大扎嗰啲韭菜香，啱噶啦，系啦，已经炒到佢好香啦，都唔好落油住，忍手喺呢个时候就将嗰个韭菜咧就攞翻晒出嚟先，系啦，剥翻晒出嚟，两个字。备用， 系啦，呢个就要备用啦。 系啦，呢个咧就备用啦。好啦，然后咧，跟住你就要准备定鸡蛋咯。咁我就豪气少少，我今次咧就准备五至六只鸡蛋啦，六只鸡蛋咁样。咁啊，六只鸡蛋咧亦都先发咗佢啦，跟住放落嗰个已经落咗油嘅镬或者 pan 上面啦。跟住咧落咗落去之后咧，我就可以再加少少嘅味道，例如系胡椒粉啊、盐啊、糖啊，或者有啲人中意喺呢个时候落埋鸡粉，其实亦都可以嘅，色随尊便。好啦，咁然后呢你又慢慢炒个鸡蛋，系啦，炒佢，然后呢炒到 開頭冇幾耐咧，你就將頭先嗰啲韭菜一次過抌曬落去， 係炸一聲咁樣啦， 係啦，炸一聲喎， 有鑊氣啦，開始。 咁你因為已經唔需要再用啲鑊氣咧，嘥時間去到咧就炒個韭菜，韭菜已經炒完啦。你呢個時候咧就做一個 fusion 嘅作用，就係將個韭菜同埋嗰個雞蛋咧撈勻佢， 係啦， 用個鑊鏟撈勻佢， 炒炒炒， 係啦。咁你就唔好俾個雞蛋太過乾身，等啲雞蛋咧同啲蛋汁咧仲有繼續留喺度嘅時候咧，你就好熄火，同埋撈佢上嚟啦。咁呢個時候你就發現嗰個雞蛋咧係香，同埋有啲雞蛋汁啦，同埋韭菜咧係會比平時炒更加香嘅。所以同樣嘅材料係落鑊嗰個嘅步驟不一樣咧，已經有非常之唔同嘅效果啦。 所以備用嗰個咧。是功夫嘢嚟嘅， 系啊， 是需要绝对的、 啊、 要有嘅， 好多时系需要备用噶，大家就要多多留意啦、啊。今晚一月韭菜炒蛋，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咧就系11月1日，一个新嘅月开始啦，有好开心嘅嘢同大家分享。 嚟啊， 系啦，就系乜嘢咧？西贡海艺术节嚟到啦，咁咧佢系11月15日至到2024年1月14日举行嘅。点解我系今日讲啊？因为当中发现太多好多工作坊啊，好多活动咧都实在太吸引，而佢系需要咧系大家去报名，免费嘅， 免费。 所以今日咧就系报名嘅日子，咁所以大家今日如果觉得听完之后，诶想去参加，今日快啲，因为先到先得噶。如果咧敷晒咧就冇噶啦。咁究竟 咧？ 你一讲呢一刻已经敷咗噶，就真系唔知道啦。 大家可以即系听完先，听完究竟啲活动有几丰富先。 知道。 嗱，呢一个海嘅艺术节究竟系咩嚟嘅咧？其实咧， 技水玩唔玩得噶？ 咩叫技水啊？ 技水， 我即系怕水。佢咧，佢会搭船去到嗰啲唔同嘅岛嘅，咁有四个岛嘅，就系盐田子啦、桥咀洲啦、滘西洲同埋梁船湾嘅、 最出名嘅古里唔岛冇粉， 系古里唔岛冇 系啦。 但系嗰四个我哋成日都会去啦，譬如盐田子咁样，依家仲有啲做盐嘅行业喺度少少地啦，叫做活化翻啦咁样咯。 系啦，咁佢 就系做盐啊，其中一个 workshop。 Yes， 嗱，佢有好多个嘅。 好开心 ，yes， 系啊，因为对于我嚟讲啊，我都觉得吸引啊，因为点解咧？我继续讲落去先。咁咧就系当中咧系会有唔同嘅六条嘅线路啦，嚟到去有呢一啲嘅团嗰啲叫做导赏员系啦，导赏员咧带领大家咧系就去参观一下，究竟咧可能欣赏下啲客家文化、宗教嘅历史啊，一啲嗰度地方嘅自然生态等等之余咧。当中咧有好多工作坊，其实一家大小都好啱去玩嘅。首先第一个就系会制作一啲传统嘅甜品啦，就好似客家嘅茶果咁样啦。嗱呢一个唔陌生啊，系咪？咁因为咧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其实都会去就系俾大家去尝试下，了解多啲一啲传统嘅一啲嘅茶点啊，又或者甜点咁样。咁而呢一个咧。当中你啱啱话试水得唔得啊嘛？佢呢一度系可以亲身体验去捉海胆 哦，捉海胆 系啦，可以去捉海胆。咁大家就睇下自己究竟试水嘅程度系点样啦吓。 技水啊，技 水嘅程度系点样啦？咁同埋咧，佢可以学呢一个传统嘅麒麟舞 哦，麒麟舞， 麒麟舞 系啦。咁麒麟舞系点咧？我都唔知道，等我去参加完话俾大家知。 会唔会有啲咩噶？有啲传统嘢噶 系咯， 就系。 麒麟 赶走嗰只， 赶走啲瘟疫啊！ 麒麟嘅妖怪， 咁呢啲都系以前 跳个麒麟舞 嘅艺术嚟嘅，咁、你了解一下学一下都得嘅。咁而当中咧仲有， 你去跳，我唔跳，我跳到好似吉他他老伯咁样。 我想睇， 咁唔紧要嘅，有好多嘢玩，仲有咩玩啊？讲埋 啲咩玩咧？会有当地嘅一啲村民透过呢啲工作坊去教大家咧，点样去织渔网，同埋咧会点样去拖鱼啊，拖呢个渔网啊，点样去放个渔网呢啲技巧。 合法捕鱼啊， 系啊，嗱呢个 拖网， 系啦， 拖网 呢个 workshop 底下之后先拖网啊。 系，咁呢一啲咧就系大家可以了解多啲啦，因为平时我哋好少接触啊呢一啲嘢，咁所以大家就可以试下啦。仲有就系可以有呢一个摸下呢个传统嘅石磨。去玩下究竟个石磨系点样磨嘢啦？以前 系 啦，如果一家大细，你又觉得玩一日嘅工作坊唔够， 佢有两日一夜嘅露营俾大家喺入边玩，咁所以咧，大家即系可以了解一下唔同嘅工作坊，睇下自己喜欢边个，系啦。最重要系最后咧，就系啱啱有阿欧有讲嘅，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体验传统生产海盐咧，系过程系点样嘅，系啦。咁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可以去呢一个西贡嘅 海水咯， 海艺术节度了解多啲。记住今日开始咧就嚟到去报名啦。